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系今日有另外一位朋友，系啦 Patrick， 系啦，咁 Patrick 系美国嘅，咁 Patrick 本身其实之前有一集都同我哋做过嘅，不过就耐少少啦，上年年尾嘅，咁啊讲过啊，再介绍一次啦，或者有啲朋友未必有听过嗰集，咁 Patrick 就系美国嘅朋友啦，咁佢都有睇开好多美国嘅漫画啊呢方面嘅，咁所以因為今日啊馬仔又放假，咁所以我就就翻 Patrick 嘅時間啦，咁所以我哋就變咗係即係我哋嘅星期日晚先錄啦。咁因為 Patrick 嗰邊都係啱啱朝頭早嚟嘅啫，咁啊唔緊要，但我哋都淨係仲咗星期日嘅而家。OK， 咁我哋快啲，今集就唔講太多啦，因為今集咧其實都唔係話太多戲做啊，喺即係今個禮拜上映，咁特別科幻片就。我諗真係除咗嗰套叫做銀河街道搞你都勉強可以叫佢做科幻片，都其他都唔係㗎啦，係啦。不過就咁一陣我哋都就住其他啲話題都會討論下啦，咁當然我哋都會講返少少蝙蝠俠對超人嘅，因為Patrick 可以又講佢嘅意見，係啦。咁都有啲其他嘢嘅，咁又話咩無面超人亞馬遜嗰啲又叫做抌咗第一集出嚟啦，咁另外呢個高達呢 ,Unicorn 獨角獸高達呢又整咗個即係叫做都唔知叫乜嘢呢，即係電視版啦，係咪呀，抌上咁樣都講兩句，不過其實冇咩好講嘅，因為其實係啦，一陣先同大家長講點解啦，係啦。咁同埋今個禮拜呢似乎就係一個叫做係咪叫做乜嘢呢，告別星期係咪呢，即係好多嘢都同大家即係拜拜喎，好多幾廿年嘅嘢喎，包括亞視啦，好多嘢喎，係啦。咁呢期嘢都好多其他啲我啲朋友啲老牌餐廳嘅都有就話相繼結業咗，話好多嘢呢期都係同大家講拜拜。包括呢個愛回家都做完愛回家啦，終於咁 OK， 咁一陣逐樣同大家都講下啦，係啦係啦，咁樣呢好，咁事不宜遲啦，咁講下今個禮拜排行啫啦，咁報一報嘅啫，純粹 OK， 咁第一位咁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啊，第二位有呢個優秀代大都會嘅，第三位有特工爺爺啊，第四位有呢個選老頂，係啦，改咗名嘅聽講，咁第五位就叫做功夫熊猫三啦，第六位呢由我要做英雄啊，第七位暗色天堂，第八位有伦敦沦陷嘅，第九位梦之花嫁，第十位有丹麦女孩，咦咁头先话银河铁道搞呢，喂咦去到夜晚嗰时候呢就跌到得返第十一位，因为其实都场次都唔係好多嘅啫，都係廿零场啊，係啦。咁有冇啲即係再系新上嚟演喺下面嘅呢，我睇下先。咁又好似又冇喎，係啦，其他啲係啲即係之前上過㗎啦，多數都 OK， 好咁首先呢、這個呢係香港嘅觀眾以個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嘅，唔需要信晒。好啦，咁你可以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又開始講返啲戲呀嗰啲呀，咁唔鍾意專橋，唔鍾意聽故仔嘅朋友啊，熄機，喂好啦，好咁其實會唔會講返蝙蝠俠之前去補幾句一啲少啲 topic 啫，因為一陣可能唔會大講嗰啲啦。咁包括頭先提過一套戲叫我要做英雄，咁呢度當然唔係科幻片啦。咁呢度其實就我本來冇諗住講，我未睇嘅。即第一就當然佢好犀利嘅，做嗰個主角應該係 Kingsman 嗰個男主角嚟嘅，好似係嘛。咁裏面又有Hugh Jackman 做佢即係嗰個所謂盧比道叔叔嘅，咁所以其實啲演員就幾科幻嘅，咁但係都係呢度唔係科幻片，即係好奇怪地講佢係即係佢又唔係真係本來係好叻啊，佢專業運動員，但佢又想去參加呢個冬季奧運會，咁又玩埋嗰啲咩滑雪嗰啲咁嘅嘢，咁竟然咁都得咁，咁呢個當然唔關科幻事，不過我坊間聽到另一個都好笑嘅，就係話佢哋提起。啱嘅真嘅呢件事，就話原來點解呢套戲嘅導演啊，或者係受到另一套迪士尼啊，某一套作品叫 Cool Runnings 嘅一個嘅啟發啦，咁所以就拍啦咁樣。咁嗰套亦都係真人真事，但嗰套係比較搞笑嘅，就係講一班Jamaica 嘅黑鬼，就佢本來就短跑嘅，唔知咩因素就即冇咗個資格咁，但係佢死都想參加嗰年嘅奧運會啊，咁唔想冇咗，寧願參加第啲項目，咁結果就竟然參加咗呢、這個嗰啲咪叫雪橇嘅，即係成班人坐落去喺條軌道度線嗰啲啊，咁竟然一班咁嘅人去參加，哇！你真係笑片咩？係真係好似笑片一樣，但係竟然係真人真事，仲最屘係贏嘅。咁就係呢、這個1988年嘅呢個冬季奧運會，正同呢、這個嘅呢、這個我要做英雄咧，係同一個時空裏面發生嘅故事，咪即係真事嚟喎。連呢個我要做英雄呢、這個都係呢、這個 Eddie the Eagle 都係真事嚟喎，改編嘅。咪真係好笑唔喺呢度啊！好笑嚇 好笑好笑在咩？好笑在有人話哇呢套好好戲啊呢套啊呢套 Cool Running 數戲啊係嘛？哇我細細個就睇㗎啦咁樣。咦唔好意思呢套戲講個古仔啊就1988年但係其實套戲係1993年嘅電影嚟嘅，即係講細細個就睇嗰個人老過我嘅 ，OK， 即係好好笑啊，我都覺得係，即係呢下好笑啊，唔係嗰個戲有咩好笑啊？我諗啊，最犀利嘅 Patrick 一聽到呢個 Cool Running 啫 ，Patrick 即刻講話係93年嘅電影，哇！真係厲害，呢個我都係查翻先知，係喎，呢個其實好新嘅喎，咁樣係啊，俾阿 Patrick 講啦，係 嘅 ，Patrick 講下啦，真係。 是的咁呢套戏就係93年啦但係佢個古仔係由1988年所以呢就可能嗰人搞錯咗啊佢就睇到1988年以為即係1988年拍嘅。所以佢好似喺個節目度佢都係講話即係1988年拍嘅係就計。 你有聽啊你有聽嗰個節目啊係咪好好笑 嘅 係嘅。好笑啊。唔係即係好明顯好明顯都係因為有另一個主持提出話導演自己話係受呢套戲影響咁就即刻又好似唔抵得頸就話有啊呢套好嘢啊 ,Cool Running 好嘢啊係咪我細細個都睇過啦咁即係佢聽到講88年啦因為咁即係有冇睇過呢你估 佢唔好估就冇啦。 冇囉係囉即係有時呢啲嘢即係你自己講啲有矛盾嘅係咪先。即係人哋講過嘢出嚟咁就死都認話啊呢套好嘢啊我梗係有睇過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冇聽晒咁樣咁樣咁如果你真係有睇過你就唔會以為呢套戲真係88年拍啦老實好句啦係 嘅。係嘅。 anyway 啦即係呢套好笑好笑係好笑係。係咩你講繼續講 Patrick 嘅 係嘅而且呢個主持就算係88年都已經唔係細細個㗎啦其實。 唉咁我唔理佢啦係冇可能88年我都唔係細細個係。呢啲我哋啲佢哋話係我前輩嚟㗎嘛佢哋話係我唔知喺邊一樣嘢上面係啦 ,ok? 喺做地球人呢樣嘢上面係嘛。 係大佬。有可能。 佢俾我嚟呢個星球更加早嘅含等招人啦佢係。咁呢套當然啦佢話呢套香港係叫做我要衝線㗎喎咁唔知呀我見到係啲碟係叫做巅峰總動員當然巅峰唔係講飛越巅峰嘅黐線嘅巅峰咁我可能我唔知咪嗰個係台灣版啦咁可能係咪香港真係叫我要衝線我反而搵唔到我要衝線呢個名嘅 ok 咁反而搵到蔡思貝呀我搵我要衝線竟然點解係一大隻謙同蔡思貝呀我睇睇唔係話唔係無線嗰度衝線喎大佬 anyway題外話嚟嘅呢個不過我覺得都幾好笑真係要同佢講一講。OK, 咁另外咁嗰套叫做 Brother Gimsby, 唔知呢套 Patrick 有冇睇過呢因為波叔 呢套就冇。 呢個未睇。咁啲好好核突即係核突喪笑戲咁本來又話今個禮拜上咁我都話唔會啦連中文名都未改係咪咁結果都真係唔見咗啦影都唔見咗啊而家就停。是啊都冇话想啊真係犀利啊同呢个少年离赛话一样啊 ,ok, 咁又要提返啦是啊。好啦咁算啦咁嗰啲散嘢就唔讲啦有啲其他啲 ,ok, 咁好啦返返正题啦咁讲返蝙蝠先啦咁因为始终我睇拍呢几个礼拜呢都仲有好多人继续会碌呢张卡嘅是啊因为未碌得晒可能我起码玩三个礼拜啦。咁所以我哋應該可以都講返少少咁 Patrick 未講嘅意見㗎啦。咁咦咁 Patrick 講點㗎呢咁又係咁啦睇怕你哋都係又讚到對飛啦其實 Patrick 反而呢唔係咁滿意到戲嘅咁所以就啱啦。咁不如等 Patrick 講下 Patrick 對呢個啊蝙蝠對超人嘅啲意見啦。咁當然都會我哋會繼續講少少有啲上個禮拜我哋未講完嗰啲彩蛋嘅好冇係啦。好咁等 Patrick 係嘅好嘅好嘅。 我意見先講幾句先講彩蛋一陣先再討論嗰啲比較哲理嘅問題啦原來 Patrick 睇到好多嘩原來仲深啊你唔好以為睇到耶穌犀利啊睇到再深啲嘅嘢㗎 ,ok, 咁一陣先講嗰啲我哋講啲表面啲嘅啫咁 ,ok, 咁觀賞角度 Patrick 覺得如何呢呢個 BVS? 係嘅如果從觀賞角度嚟講呢我覺得佢前半段呢其實即係好多人話前半段悶啦咁我就覺得唔係嘅即前半段其實寫得係幾好嘅尤其是好多畫面嘅表達啊都 ok 嘅對白啊咁樣。但是就是後半段突然間呢去咗打反而我覺得長咗少少啊反而同前面有啲唔係好 match 啊 即係佢冇夾翻前面嗰個 dialogue 繼續講。如果佢前面再講得多啲，講得深入啲，我覺得會更加好少少啦。我而家咁樣好似突然甩咗少少，突然間後屘又變翻商業片咁樣，前面就即係同前面個 dialogue 就唔係好夾。 咁即係 Patrick 覺得佢唔不足嘅地方，反而唔係好似香港一眾就覺得打得太少啊。前面又太多人覺得，即係調轉 Patrick 反而覺得佢只不過反而覺得佢未夠啊，想要多啲，想哇再多啲氣味係咪？反而就咁樣。 係嘅， 就唔同啊。即係雖然都係滿意，但係個方向唔一樣。咁啊，香港咧一般都係話係即係覺得打得唔夠過癮啦，係啦。咁佢哋嗰個決鬥又係咁以打幾下，跟住無端就因為呢、這個。大家阿媽個名係一樣咁嘅，又唔打咁，唉呢啲你話係咪問題？都係問題，我都覺得係，我冇否認。即係不過咧，我始終覺得呢啲沙石咧，我棘唔到我咁解咯。即係我可以繼續睇下一段係做乜，咁我可以去到，咁我冇俾佢棘住咁，即係咁啦。咁我冇話呢套戲捧到上天啦，我收貨啫。我意思係我收貨嘅 ，OK 嘅，對我嚟講都係即係咁咯，係啊。咁啊上天咁呢套啊未去到嘅，係咯。咁好啦，咁不如咁我哋一陣先講詳細裏面啲嘢啊，即係其實啊佢不足在啲乜嘢呢嗰啲咁樣，咁就先講返啲得意嘅彩蛋啫，未講晒嘅，原來仲有好多即係嘢嘅，有好多人物呢裏面出一出，但係都冇乜點提過佢係乜水呢，就其實就過咗場，咁原來呢都係漫畫入面嘅一啲人嚟㗎喎，咁樣不如等 Patrick 都介紹返啦。 係 OK 嘅，咁嗱我按返時間嚟講啦，一開始呢喺即係嗰度有個僆仔影相啊，跟住 Louis Ling 影相嗰個咧又話係CIA 嗰個咧，其實啦、啊、佢就係平時喺漫畫度同阿專門幫阿超人影相嗰個僆仔、那個 Jimmy， 但係就唔知點解喺呢度咧佢又係叫翻 Jimmy 嘅，雖然啲戲就冇講，你要去睇翻 credit 先有講，所以即係角色叫 Jimmy， 睇咧就唔知點解開場就死咗㗎啦，係啦。 咁呢個角色即係而家 Supergirl 嗰個電視劇入面呢就變咗黑人嚟㗎。 係嗰、那個黑鬼呀、啊。係 啦。仲走咗過去幫阿超人幫佢睇住佢個七神，即係阿 Supergirl 咁樣嗰個角色。係 嘅。 係啦。咁以往舊超人入面即係阿基斯道阿里夫嘅版本呢都有嘅。佢真係搵返個後生仔傻傻傻間間咁樣。咁成日都影住佢好慌張嘅嗰個版本。即係佢冧嗰個水壩啊啱啱喺個水壩啊救命啊咁嗰個就係 Jimmy 啦。咁呢度呢竟然呢一出場就被擊殺咗啦，咁啲人都話好奇怪喎，因為朱明呢度雖然唔係話好緊要，但係喂但係佢都算係嗰、那個超人身邊嘅朋友之一嚟喎，點會咁樣就求其咁就死咗呢，咁其實呢個去同阿 Lost Link 去呢度被殺嘅呢個記者係任何人都得啦，咁點解要話佢係 Jimmy， 咁好多人都未必即係覺得嘩會唔會即係太嘥咗呢個角色，會唔會之後都有用啊咁樣，即係起碼有個角色嘅作用，即係好似摩比人做社長咁，雖然做社長但係你唔可以冇咗㗎係咪，咁其實 Jimmy 都好緊要啊，嗰個同事好緊要嘅同事，咁咁快就殺咗佢，咁好多人都係有啲疑問嘅對佢呢個咁嘅安排，係啦。 係 咁仲有咩角色呢？ 係啦，咁佢仲有一個角色呢，就係佢入面嗰度呢有一個博士啦，佢呢個博士呢即係佢其實一樣嘅，又係你唔睇過演員嗰個組嗰個角色個名你又係唔知佢邊個嚟嘅。跟住呢原來呢佢喺漫畫入面係啦。 啊你講係佢一個場景嘅幾時出場嘅先呢個科學家。 呢個科學家佢係喺 搵到嗰個黑氣石嗰、那個即係個水底呢咪有啲人搵到 海 上嚟，跟住佢就 頂起， 跟住就有個上咗年紀嘅好，你唔知佢咩人啦，唔知考古學家定咩學家咁樣，睇就知係嗰啲鬼佬走咗人嚟嗰度做考究㗎啦。咁嗰個科學家咦咁冇喎，你見佢好似都係咪掘到嘢咋嘛，一條友咁，哦原來你睇返個人名表呢又係新 body 嚟㗎喎，又係唔係話唔係 low body 喎，咁就介紹下啦，乜水呢呢、這個。 系啦，呢、這個科學家咧，其實佢喺漫畫度啊，佢咧就係啊整個機器人，叫 Metallo 嘅啲機器人咧，就係、是、超人嘅一個敵人之一啦。佢個心口咧就是、用啲黑氣石咧嚟提供能量嘅，係啦。咁一直咧都係，即係佢又唔係話最主要嘅反派，但係一直咧都有同超人打嘅。 咁喺呢個 New 52入面呢都係仲有同超人打嘅，而且件甲呢仲換咗同 Iron Man 咁樣，但只係變咗綠色咁樣，即係身口係白啲綠光咁樣嘅。 係啦，咁有時睇卡通片入面呢你見到有棚骨好似 T-88 咁樣喎，就係嗰個嚟。即係佢有唔同造型，有啲造型佢就仲係有啲人樣嘅。咁有啲罪佢冇晒㗎，成棚係 T-88 棚骨咁嘅啫。咁總之佢打開心口呢，佢推動佢個能源，佢咩嚟嘅呢，就係有粒芝松咁嘅嘢入面，但係綠色咁，當然唔係芝松呢，就係黑氣石。咁點解超人咁怕佢呢？因為佢係用黑氣石推動㗎嘛。咁嘩，即係佢行埋嚟你都佢都唔係好頂得順啦，唔好話打，係呀，即係咁解。咁呢個科學家就佢係整個啫。咁嗰其實唔係即係機械人，你好似係改造人嚟㗎，佢好似話係。係咪好似話原先係個人嚟㗎，嗰個都唔知點改到變咗咁㗎。係咁就 anyway， 咁嗰個科學家其實係研究黑氣石嘅。係啦，即係喺呢度出場呢、這個。咁係後來佢整出嚟嘅嗰個咁嘅嗰個 T-88 咁嗰隻嘢。咁就又係有啲拉加㗎喎，唔係話 no body 㗎喎。係啊。好啦，咁仲有冇呢？ 係嘅。咁仲有佢一個場景啦，呢、這個就唔係角色啦，仲有一個場景呢就係、是、暗示咗可能會有 Vidola 可能會喺之後嘅蝙蝠俠嘅電影裡面出現喎。 即係迷擾。 係啦，因為呢就係、是、超人同蝙蝠俠打嗰度呢，佢旁邊有幾條柱呀，嗰幾條柱寫嘅嘢就好似係暗示咗有 Vidola 喎，因為佢上面嗰啲圖鴉寫嗰啲嘢呢，欸、就同 Vidola 平時喺漫畫或者動畫裏面寫嗰啲呢係好類似嘅。 哦，即係佢嗰度係咪去同佢決鬥，同超人同蝙蝠俠決鬥嗰個地方嗰啲好大碌柱上面呢，有啲即係又係寫啲字啦咁樣嘅。咁當然啦，如果大家去得好黑嘅戲院就可能真係未必睇得真。係 嘅、嗯。 好，咁仲有呢？仲有冇 仲有 咩角色呢？有啲咩場景有冇呢？或者我提一個添啦，咁有一個呢叫做 Neil deGrasse 嘅一個科學家，不真人嚟喎，即係佢做返佢自己嘅喎。咁佢就喺個電視訪問入面，即係戲入面，戲中戲嘅電視訪問入面，佢喺度出場啦。咁但係呢條友呢本身就係平時成日笑啲，即係佢自己真人嚟喎呢個，喺平時喺自己啲 Twitter 喺自己啲網度寫，成日笑啲科幻片，咪啲嘢唔有乜嘢唔合邏輯啊？邊度犯咗啲科學嘅嘢嘅？呢個係一個真人嚟嘅，係啊。咁竟然喺呢個戲入面有出現過嘅，有係。咁但係呢個唔係漫畫人物，呢個係現實嘅人嚟嘅 ，OK 嚇、啊、都有喺嗰啲嚇。你叫佢電視影啊，訪問緊個人就係嗰個人，就係啊，都有喎。咁即係美國曹雲威博士，你咁諗啦嚇，幾件啊 ？OK， 仲有冇其他？ 是啊，仲有一個啦，咁其實呢個呢就佢係明顯好多嘅，呢、這個呢就係、是、Batman 呢開返 Lex Luthor 嗰、那個即係有 Flash 啊，有Cyborg 啊嗰、那個 file 嗰時呢，咁佢睇返 Cyborg 嗰個 video 啊，咁咪有個黑人嘅博士呢，咁嗰個黑人嘅博士呢其實呢就係、是、Cyborg 嘅老豆嚟嘅。 哦，咁咪應該係啊，係個老豆改造佢㗎嘛，係囉、啊。 是啦是啦，但是呢他在漫畫裡他老豆是其實是臨死的時候是改造他的，就所以就、 哦、 這裡是怎樣 這裡就變了特攝片那樣，是那 個博士就沒事的，幫我仔整一下、啊、獅子王海那樣 是啦，漫畫裡呢是他一 就臨死 即是臨死按了個掣這樣就已經開始改造了，即是其實他都 不知道了、哦、就不同了， 是啦，就冇實際係有出過嘅，之後就 OK， 好，咁又冇其他 係啦，我暫時就發現咗咁多先。 哦 ，OK， 你仲有其他？唔緊要啦，咁啊，遲啲又再補啦，唔使一次過講曬嘅，係啊，我哋諗住用分開15集慢慢講啊嘛，係咪？係啊。OK， 好，咁我講住咁多先啦，彩蛋遊客其實好多嘅，即係甚至乎啊咩嘛，佢哋有係講到過，有一個係佢哋話 delete the scenes， 咁係話阿 Lex Luthor 嗰、那個，即係佢都有個夢啊，即係可能係個電腦話佢叫佢教曬啲知識俾佢嗰陣啦，咁唔知佢見到嗰啲特種部隊衝入嚟咁啊，但係有隻牛角怪咁嘅嘢，跟住 跟住攞曬啲舊舊嘢出嚟，跟住嗰一嚿嘢就變曬碎片咁啊！咁嗰啲係咪嗰啲 Mother Box 咩咧？咁嗰只牛角怪咁嗰只又係咩嚟嘅咧？咁我就即係唔知啦。咁啲人都估係都係同阿 Dark Side 係有關啦，嗰度係啦。咁嗰個就 Delete Scenes 嚟嘅，就冇喺套戲度見到嘅。咁相信仲有陸續慢慢會有好多咁嘅 Delete 出嚟啦。咁啊，蝙蝠俠去拜山嗰個其實都係夢嚟啊！咁佢咪個墳咪無端端去貓個墳咪流啲血出嚟，跟住就爆嗰只蝙蝠怪出嚟啦。咁嗰啲就其實係即係第一就嗰只蝙蝠怪，佢哋話係 Man Bat 啫，即係其實係嗰個即係有一隻係蝙蝠怪噶嘛，真係蝙蝠怪，好似惡魔人咁嘅。咁又一個科學家，即係話研究即係啲嘢咁啊，即係打咗嗰啲藥咧就會有蝙蝠咁嘅嗰啲叫咩咧？嗰啲咁嘅升納嘅能力咁樣。咁但係點變咗即係佢自己整？變咗蝙蝠成隻，變咗蝙蝠怪。咁佢哋就話嗰隻就可即係可能係呢隻嘢啊，或者係蝙蝠自己對自己啊會變成惡魔嘅恐懼啊。即係其實蝙蝠自己都恐懼，自己都會變成一個惡魔啊嘛。係咯，咁所以佢同時亦都去恐懼，即係超人會唔會變成即係變成一威脅啦嚇。咁超人會唔會係一個可以對地球威脅啊？咁佢成日都諗啲咁嘅嘢嘅。咁即係其實嗰度都係有啲暗示性喺度啦，係咯咁樣。好咁就講住咁多先啦，我哋講下入面啲嘢啦，好唔好啊？講下入面啲嘢。咁我都講過啦，上集都提過啦，話呢套戲其實好難入口啦，真係唔啱一般觀眾啦，係啦。咁你話好多人有負評係唔奇嘅，因為就真唔係個式睇戲嘅，真係好老實講。呢套戲其實如果你睇過台灣嘅好幾個，就算做埋 YouTube 片，佢哋都講話其實呢套戲係拍俾啲你係好戲迷嘅人啊，即係你好中意睇電影，即係你睇電影睇到唔係睇古仔啊，你睇好多嗰啲咁嘅分鏡啊，裏面佢點樣用電影語言去講故事啊，即係有啲電影冇故事㗎嘛，佢係得影像啊，好似啲實驗電影咁㗎嘛，咁都有啊，或者好意識流嘅，意識流就係佢其實冇一個好實在嘅故事嘅，咁你王家衛嗰啲演就即係咁算係啦，係咪？咁其實唔係代表係垃圾㗎，咁因為故事其實反而唔一定是要故事啊！講真，電影講真啦，係啊，咁啊，咁亦都佢呢套戲又唔係話即係係真係空洞啊嘛，即係唔係話佢冇嘢嘅，好空洞嘅，做咗兩個幾鐘頭冇嘢講嘅，咁唔係喎，佢反而調翻轉喎，係好多嘢，好多嘢多到你直情咧消化唔切嘅，咁啊，其實我覺得大家係消化不良多啲，就唔係話套戲冇料嚇，調翻轉咁，咁所以呢個係咪垃圾咧？有人真係用垃圾嚟形容，衰過變形金剛咁。咁呢啲仲出自即係好多係香港自己一啲自己啦，香港嘅電影從業員咁適唔適當呢？即係呢啲嘅言論，我覺得係咪，即係我都講過啦，我哋傾偈嗰陣都講過啦，即係你即係我哋係觀眾，即係我哋係食客嚟嘅啫，咁我哋反而講乜都得，咁我哋都真係又唔一定要識，咁我純粹講自己睇法或者一啲嘅感受，咁 OK， 咁但係如果你自己都係喂你大家都係處嚟嘅，咁你又笑人哋個五星級酒店嗰、那個，咁但係你係咩？咁你原來係街邊嗰、那個魚蛋粉大排檔咁喂，咁你去笑人，咁你自己又拍咗啲咩嘢出嚟呢？咁我唔知啊 ，OK， 即係我咁問啦，係咯，我咁問啦，係咯，因為唔同㗎、那個情況，係咯，唔同㗎，係咯。如果你本身自己都係香港嘅電影工作者，咁你話喂，咁我都有權作為一個觀眾去睇戲，係，但係你出嚟去講嘢嗰陣，你依然係有喂，咁佢哋唔係挾持住自己係導演、係編劇、係 whatever 嘅身份嘅話，又有冇人睇佢嗰啲文啊？又或者佢嗰啲文會唔會喺啲報紙上面做即係做即係會連載啊？係咪啊？咁你其實係個公眾人物嚟㗎嘛，係咪啊？咁你又唔可以話你又縮返去話其實我都係當一個小觀眾咁，喂，咁你真係你攞嚟講嘅係咪，所以我覺得呢啲你反而調返轉咪應該，即係如果佢自己真係識睇佢咪應該教下大家其實點樣去睇呢套戲啊，係咪應該咁啊，導讀下係咪，反而唔係好似一般嘅民眾咁冇知識咁樣去咁其實呢班電影人自己是不是都不懂看戲的呢？我就說是不是這樣呢？那不奇怪是吧，因為懂拍戲的人他是學拍戲的嘛，他不是學怎樣分析電影，其實很明顯是兩範東西，兩種不同的範疇的知識來的。即大家經常以為是一樣，而且他們經常標榜自己是一樣，但是真的不是的。 一個球星唔代表佢直接可以做球評嘅，一個騎師唔係代表佢直接可以真係做講馬佬嘅，其實好唔同啫。即係其實佢要重新學過佢點樣評嘅。即係當然你可以轉落去做，但唔係話你一落馬就跳過去就即刻做囉，唔係嘅，呢度學嘅係兩範嘢嚟嘅，其實係呀。咁我哋覺得好多香港嘅電影人其實唔識㗎囉，即係佢只不過佢自己係叫做行內，咁就似住自己係行內就喺度講好多嘢。咁你係行內係點呀？即係你好叻揸機，你好叻打燈，你好叻做茶水阿姐，咁就代表你識睇戲㗎啦咩？咁我唔知喎，或者你好識買片，或者 whatever， 我唔知喺咩崗位 ,ok？或者你係咪喺戲院做大位定係賣炮谷，咁都係電影行啊，係咪電影都算係都算電影行啊，係咪咁讀咁識唔識睇戲呢，有冇必然嘅關係呢，係囉。咁但係調返轉喎，咁又有權係一個普通觀眾，咁但可能佢真係睇戲多年，係咪咁亦都即係有一定嘅心得，咁佢自己又有當然要去研究自己去自學，咁調返轉可能呢個人又返嚟真係識睇戲，咁所以其實你都睇返佢啲內容啦，係咪呀，唔係嗰個人係邊個啦，唔係 what， 即係而家最衰就係唔睇你 what you know， 係睇你 who you are 嘛，而家就係、是啊。who you are 或者 who you know 啦，係呀、啊、你識邊個或者你係邊個啦，就唔係睇你身材實料嘛。咁而家就係咁啦，咁所以我咪覺得好多呢啲人咪影響咗好多，即係其實佢本身其實佢未必對呢套戲有好極端嘅意見，但可能佢睇咗呢啲人啲文章或者啲咁嘅節目呢，咁佢咪又鬧埋一份囉，我覺得好多人都係咁嘅。係囉。 係啦，咁係佢好多人都係咁啦，即係佢見到啲所謂專家呀咁樣講，即係佢認為肯定有 point 啦。 即係專家自居嘅人啫，係用專家嚟自居嘅人啫 ,ok? 佢唔係真係專家嘅。 係啦，即係所謂嘅專家啦 ,so called 嘅專家啦。 是不是包括剛才那些認屎認屁又說自己看過那套那套 Cool Running 那些， 是啊，包括是啊，小小的看那 個啊，是啊，厲害啊，真的好小的啊，如果九幾年是小的啊，好小的啊，是啊，一定不是我們這些前輩啊，如果是這樣OK， 那麼、啊、Anyway， 那麼這樣啦，那麼好，那麼就講回我們自己的看法啦，咁幾句嘅啫，我補充返就係玩呢個基督形象呢，基本上係向基斯普法里夫嗰出超人致敬嘅 ,ok? 因為嗰個係開創咗呢個超人真人電影嘅，或者真係真係超級英雄電影嘅一個好大嘅先河嘅一套電影啦，基斯杜里夫嘅超人係咪，咁嗰啲人成日都話係嗰套戲令佢哋相信人可以飛㗎嘛，你大家冇聽過呢句嘅。 是啦，呢句都有嘅，呢句都好出名嘅。 即係呢套戲可以話係超級英雄電影嘅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開始嚟嘅。咁係咪之前冇超級英雄電影有，但係唔係好似呢一出咁囉。咁當然呢一出你而家睇返轉頭呢覺得好流㗎啦，但係當年好犀利嘅。咁同埋如果你以超人飛嘅嗰啲嘅動作表現呢，你反而覺得呢當年嘅基斯朵里夫雖然穿著住件底衫褲喺個天度咁樣，咁但係呢佢嗰啲飛行嗰啲你見佢好得意喎，佢飛左飛右呢隻手會遞下呢邊遞下嗰邊，咁佢演出㗎喎，你發覺啲新嘅用呢個電腦 CG 做嘅新版超人呢，佢飛係唔需要做任何動作㗎，咁係毫無呢個嘅即係嗰種表現感嘅， 係啦，咁但係佢而家新嘅漫畫入面呢，超人飛都係成個浮空好似龍珠咁樣飛嘅喎，都係 係冇錯，不過即係如果你用真人嚟表達嘅時候，我覺得當年基斯杜里夫佢係自己創嘅，唔係原本漫畫有嘅，即係佢都係佢諗呀，咁樣係咪咁樣可以表達到佢一啲飛行動作呀，咁佢單手㗎嘛，好鍾意單手飛㗎喎，基斯杜里夫咁佢飛邊邊就遞邊邊隻手出嚟呀，咁即係佢總之佢啲動作呢，你覺得佢好似呀，同佢飛行係有關係咁樣嘅，你會覺得咁其實呢啲都係屬於一種演出啦，即係正如好似 Robocop 咁，你覺得佢已經喐到成個機械人咁，當然係因為演員佢自己專登去學嗰啲機械舞嚟去表演啦，咁其實呢啲就係、是、都屬於一種形體動作嘅一部分啦，咁變咗呢啲就未必係漫畫入面有，但係呢佢又當然就做得好好，亦都好令到大家好睇到好入神，咁同埋今時今日你點睇都好，基斯杜法里夫嘅超人係永遠係超人，即係 即你一身嗰出人點樣，你都係及唔上基斯杜亞里夫。當年佢就算點樣穿件底衫，即係嗰件衫真係你第二個穿，你會覺得好笑嘅，只會佢穿你唔覺得好笑嘅。基斯杜亞里夫穿你覺得係超人嚟嘅，唔好笑，一啲都唔好笑。冇乜第二個再穿得起嗰件咁肉酸嘅衫，但你竟然穿咗你唔覺得肉酸，呢下子難啦。咁其實就冇人可以再代替啊呢樣嘢，咁所以向佢致敬咧，亦都好正常。咁而當年咧就係、是、有隱藏嘅基督形象呢樣嘢嘛。咁呢樣嘢當然啦，其實當年嘅影評人有啲比較有權威嘅咧，有講過嘅。咁當然又唔係個個都有去即係去了解啦。OK， 咁所以就輾轉落嚟，就反而變成一個拍真人超人電影嘅傳統。咁所以上次佢哋其實每一套都有攞翻嚟玩嘅，其實連 Superman Return 都有少少嘅，即係佢嗰個死咗有三日復活嗰個好明顯係。咁上一集其實都有少少嘅，上一集冇講到咁出口啫嘛，即係上一集咩又笑，咁今集話講到出口啦，係神啊咩呢啲比喻啦，係啦，咁我哋講過啦，啲傾偈講過啦，話其實佢有裏面嘅故事啦，有外面嘅故事嘅，即係外面嗰陣故事咧，其實都幾係的確幾鬆散嘅，咁但係其實裏面有裏面嘅故事嘅，咁 係啦， 咁我講過啦，其實佢係。即係其實佢係講緊，或者咁講啦，如果你可以當蝙蝠俠都係其中一個另一個基督都得㗎，佢係一個人性嘅基督㗎嘛，超人係神性嘅基督㗎嘛，咁你呢兩個嘅衝突最到到最後就融合㗎嘛，你咁理解都得㗎，即係其實佢嗰個比喻係乜嘢，其實或者佢都好多個層面嘅可以有，係啊，嗰個 Patrick 話係人格化嘅神同神格化嘅人㗎嘛，你都咁樣可以理解。咁話兩條友喺度扮曬高深扮曬嘢咁樣，咁唔係扮嘢，真係有嘅。咁 Patrick 話甚至乎裏面會唔會有啲再深啲關於到存在主義嘅嘢啦，或者呢個等阿 Patrick 講返啦，我都唔明點解喎，等阿 Patrick 講返。 係啦，咁因為呢佢喺存在主義入面，存在主義之父呢就提出過啦，人嘅存在嘅三個嘅階段啦，第一個就係叫做啊即係感性、理性同埋呢一個叫做宗教性啦，咁咧佢就話人咧係需要啊進入宗教咧嚟獲得呢個自信啊，即係覺得自己係有力量嘅。咁呢出戲好明顯係點解啲人係要信仰呢、這、一個，即、就、係、是、有一部分人要信仰呢一個超人咧？咁係佢哋需要力量嘛，即係係一種超越佢哋人類嘅力量嚟幫助佢哋啊嘛。但係假如果呢、這、一個人格化的象徵是真的存在的，是一個人的話，那這個人又會不會對普通的人會造成威脅呢？那其實在主裡面呢，好像尼采啊都曾經說過呢，即他們是反對神的，即是主就很過癮的，就是啦，他們是一部分人呢是反對神，一部分人呢是支持神的，所以呢是一種矛盾的在主裡面。我這出戲又說了一件事啦，就是究竟神的存在是一個威脅咧，定係一個可以俾到人類力量嘅一個象徵咁啊？假如佢存在，又會點咧？咁係我覺得即係有提及到一啲嘅，但係我覺得就唔係提及得好多，但我就覺得係有嘅。 係喎，咁講起又好似係喎，係咯係咯，有係有啲喎，真係係咯。咁我諗佢唔係話想好深入咁去探討，佢可能都係想提出嘅啫。咁佢可能提出咗咁已經係嘅啦，我就覺得佢係咁咯，係咯。即係好似你睇新世紀咁啲人成日迷個頭啦，嗰啲咩神秘嘢度其實唔關事，佢係講緊即係第一佢就借特攝片啦，佢又唔係借佢調返轉聖經嗰啲反而唔係啦，佢反而借特攝片啦，通過似特攝片嘅一啲方式去表達就係人嘅戰珠兩難啦。咁但係佢又冇深入去講人嘅戰珠兩難，其實都係提出啫，係咪點有即係你又想有幾去到玩到幾深啦，喺咪咁嘅程度班觀眾都已經睇唔明啦已經。咁再玩深啲，我諗佢都唔敢啦，就算可以都，我覺得係咪啊？ 係啦， 係啦，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堆就唔係扮嘢嘅，即係你咪 dap 下你睇下，其實我覺得呢套戲點解唔係垃圾呢？第一就係、是、垃圾你就唔會越 dap 越有味嘅，即係你啲好嘢咧，有時大家啖入口哇好苦啊，或者哇啲味好怪，咦？但係你再 dap 多幾啖咧，佢又回甘啊嘛，有聽過呢啲啊回甘？咦？呢套戲就係啦，你 dap 下再 dap 下咧，哇！佢有啲嘢唔同嘅 dap 咗出嚟喎。咁即係呢套戲唔係咁簡單啦，就唔係啲人講到話好冇料到啦，係咪呀？咁只不過你純粹從娛樂角度或者從故事交代嘅角度，當然有啲人話佢唔識講故事，咁我冇可能嘅。呢、這個導演本身講故事又好厲害，只不過佢用佢嘅講故事方法 唔同你一般人嗰種方法啫。一般人香港甚至乎睇慣 TVB 嗰隻咧，你睇呢、這個天與地你已經接受唔到啦。咁唔通天與地嘅講故事方法係低過平時啲師奶劇咩？好明顯係高過。咁你唔受啫，係咪啊？係咪啊？你唔受唔係等於人哋低喎、啊，係人哋係高喎、啊，調翻轉。咁啊 ，anyway 啦，係啦，咁啊，其實係有得 dab 㗎啦，呢出戲 dab 多幾次咧，又有啲唔同嘅啊，又出到嚟喎，咁樣嚇，唔係越沖越淡喎，呢杯茶越沖越濃㗎喎，嚇咁都冇料到嚇，咁到底係個觀眾冇料到定係人哋冇料到咧嚇？咁到底呢個導演係咪唔識講故事咧？我諗呢個都要補埋講埋呢樣嘢啦，係咯，即根據呢個導演以往嘅講故事方式。其實Patrick 話今次係佢太過遷就市場，佢已經冇用返佢原本自己嘅 style 去拍呀，佢反而想拍得容易明啲呀，比起佢原本嗰啲 style， 所以呢佢就冇咁斷，其實佢冇咁斷片㗎，反而今次套戲如果大家比較返 Watchmen 呀、啊、或者 Sucker Punch 佢以往嗰啲呢，嗰啲係仲斷片得勁啲，真係王家衛咁㗎嘛。咁 Patrick 其實今次就係佢就太過唔斷片，反而啲人咧，你又唔係斷曬片喎，你有啲位斷片喎，咁你唔係覺得你甩咯？但係咧，如果當你所有位成套都斷曬片，好似 Watchman 咁咧，無端端就影下阿 Doctor Manhattan 喺度行啊，喺個巨人咁喺個越戰嗰度行啊，都唔知做乜嘅喎，你都唔知發生咩事喎咁咧，哇！啲人又唔敢鬧喎，哇高啊高啊，因為佢成套都睇唔明啊嘛，因為阿 Patrick 話嚇，即係你最睇王家衛咁啊，成套都睇唔明嗰套咪高啊！系嘛？诶，佢又明啲，但又唔明啲咧，咁佢又话你渣啦，拍得系嘛？ 系啦，系啦， 系咯。咁所以今次嘅导演其实咧，就系太过去迁就一啲即系普通 level 嘅观众，就冇用翻自己 style。咁呢啲如果你睇下台湾嚟有啲嘅评论都系咁讲嘅，话今次呢套戏反而冇咗佢个人风格，系啊，即系佢哋唔中意嘅地方，反而系佢冇咗佢个人风格嗰啲。即係好意識流嘅嘢，今次反而就係太過想去遷就一啲平民百姓嘅口味，咁反而係咁，咁就唔係話好似一般人講話扮高深啊、扮嘢啊咁樣，唔係扮啊，咩扮嘢啫？咁人哋係咁嘅 ，OK， 唔係扮出嚟噶嘛，佢唔係好渣跟住扮啊嘛，係嘛？佢唔係王晶嘅扮王家衛啊嘛。佢本身就是王家衛啊嘛，扮咩扮咩嘢啫？佢個 style 就係咁噶嘛。係 啦，我覺得佢係王家衛想扮王晶。係 啦，冇錯 ，exactly。而家王家衛發覺咧，喂，成日都懶高咁唔得，我今次都試下拍下《賭城風雲四》啦，不如交俾我啦咁，係咁樣咯。咁結果咧，你睇慣王家衛 style 啲人就覺得，咦乜真係搞到王晶咁嘅？喂，唔係好中意啦喂。但其實嗰下佢都仲係 OK 嘅喎。不過你覺得佢已經唔係王家衛啦，咁樣咯， 係啦， 係啦，咁我講多兩句啦，一陣快啲講啲戲啦，係啦，如果唔係大家又可能都已經瞓著咗啦，聽到呢度啊，係啦，咁我講快講啊 ，OK， 我其實呢度我純粹個人睇法嚟嘅啫，同套戲都冇關係，我又講下啲即係老掉牙嘅嘢，係咪扮嘢扮高深咧？我睇戲嘅本來啊，都係啊，其中一種去提升自己修養嘅一種活動嚟嘅，即係你真係。品嚐一啲嚇好正嘅一啲嘅美食啊，咩都係㗎，係咪？即係去啲高級嘅場所啊，喂，學下點樣去食啲嗰種菜式啊，咁話唔係下下都食嚟就係嗰啲嘢啊，係咪？喂，去下唔同嘅國家見識，咁都係一種增加自己增廣見聞、提升自己修養。其實睇戲本來都係其中一種嘅嚇，咁真係唔係淨係娛樂同埋 kill 下 time 嘅喎。你問下以往嘅人。我唔係話啲人本身係高級喎，就係、是、唔高級啊嘛，就係、是、我係市井佬嚟嘅啫。咁不過我都想學一下，係咪啊？學一下提升一下自己，高尚少少。咁咪參加一下啲文化活動，係咪啊？哇！而去一下藝術中心，我又學一下點樣睇畫啊，係咪啊？喂，聽一下人哋啲音樂會，又學一下聽一下音樂啊。喂，睇下人哋啲話劇，喂，學一下啲戲劇係到底點樣啊？係咪啊？睇下書啊！書即係小說啦，意思係古仔嗰啲娛樂嘅啫。喂，睇下，喂，可能都自己都好啲喎，係嘛？誒，睇完自己都，咦，原來都自己啲文筆都嚇咁好咗喎，學咗啲嘢喎，咁樣即係咁啫，咩事啫，大佬？唔係話本來就好低級嘅 ，OK， 我本來都好低級嘅 ，OK。咁你即係通過呢啲嘢提升自己㗎嘛？ 喂，点解你而家调翻转要求人哋嗰啲嘢嚟迁就你嘅？啊？喂，好心啦，画乜嘢啊？你个毕加索咁啲画乜鬼嘢嘅？大佬一个人有几个头嘅？喂，一个头有几好多只眼嘅？喂，画乜春嘢啊？咩抽象派啊？唔该啦，画翻啲我哋睇得明嘅嘢啦。喂，咁你唔会咁样噶系嘛？系咯？因为你个蒙罗丽莎嗰幅嘢，使唔使画画噶？点解个地平线一边高一边低噶？系嘛？喂，咁你知唔知点解？你知唔知点解？你唔知啊？你唔知道，你咪学一下咯。系啊，人哋傻嘅，人哋唔知道个地平线专登嘅。啊，点解专登啊？我唔讲俾你听啦，你咪自己查一下咯。OK， 即系嗰啲名画，大佬，你有边幅睇得明啊？即系其实唔系咁易明嘅，即系好似喺《大文新密码》里边咁咪解俾你听咯，系咪？虽然佢嗰个系佢个古仔嘅解法，哇！原来幅最后晚餐咧，隐藏嗰个玄机嘅，有嗰啲构图啊，佢嗰啲人嗰啲表情動作啊，原來各樣嘢都有隱藏玄機，即係佢套戲咁講佢先嚇。咁其實當然唔係佢套戲入面咁樣啦，事實啊。咁但係其實都係啲畫嘅構圖啊，嗰樣嘢真係有意思嘅喎。你唔好以為亂畫亂咁擺喎嚇，唔係就話黃金分割法啊，就係點樣咁簡單嘅喎。係啊，有 meaning 嘅喎。係啊，咁唔識咪學下咯，係咪？呢啲全部有書有聖教嘅，係咪？咁你其實睇戲一樣嘅啫，即係今時今日連。做一個人啊，連人啊都變成一件商品啦，係咪啊？係咪？即係商業行為，你個電影係咪？即係你嗰種商業行為同埋啲人啊，嗰種消費主義啊，咪令到我哋以自己忘記咗電影原本啊，就係、是、一個藝術嚟噶嘛，係咪啊？係高尚噶嘛，神聖地位啊，大佬！即係你去睇一門藝術學，即係去睇點樣欣賞藝術本身已經係一門學問啊，就等同於你。去飲紅酒同埋聽古典音樂一樣，即係你買得起一支好貴嘅紅酒，或者係 OK 嚇10萬蚊一樽，你買得起，係咪代表你可以攞住樽咁貴紅酒去吹喇叭咁？你係叫做識飲咧？梗唔係啦，你咁咪嘥曬支酒啦。咁人哋係有專人教你點樣去品嚐紅酒嘅 ，OK 嚇有好多餐飲禮儀嘅 ，OK。even 你食日本嘢咧。嗰嚿壽司咧，係應該點樣去點嗰啲嘅壽司豉油？其實嗰啲華沙比係應唔應該去撈埋豉油？咁大家又知唔知咧？係啦，應該點樣夾嗰個壽司？唔知大家又知唔知咧？其實原來係有學問嘅，連咁樣都係啦。原來係唔應該夾嘅，係應該用手嚟揦嘅。係咁，原來每一樣嘢咧都係有學問嘅。咁何況？是藝術的欣賞，咁電影又係都係一種藝術欣賞，咁何來會係唔使去學呢？何來係唔需要做功課呢？咁呢啲都係功課啊，學下點睇戲本身嘅功課啦，唔係睇邊套戲嗰陣至做啦，係咪啊？咁電影本身就被稱為第八藝術啦，集合咗呢個文學、繪畫、音樂、舞蹈、雕刻、建築、戲劇前七種啊嘛，咁其實當然仲有其他嘅，咁其他啲就即係嗰時就未歸入啊嘛，咁啊嗰時就未咁叫啦 ，OK 咁。咁就好多其他嘅，咁咧而家電影當然都係融合其他啦，咁你唔通冇攝影冇嘅嘢，好明顯有係嘛？咁其實都係一啲綜合嘅嘢，就係電影啦變成咗嚇。咁喂，何來唔需要啊？你去睇人哋做舞台劇，唔通你唔使識睇？你欣賞到歌劇，唔通你唔使識睇？喂，咁點解電影係阿豬阿狗俾得起嗰張飛就有權入去嚇？即係就去批判你咧嚇？你冇呢、這個你冇呢個資格同呢個能力去批判人咧？系咯，甚至乎啊， 但系我觉得系咁嘅，即系佢呢样嘢，如果佢个传播性系高嘅话咧，啲人就认为呢样嘢真系好容易睇得到嘛，个个睇得到，佢觉得即系好似街边食碗云吞面咁，佢可以话碗云吞面垃圾。如果你叫佢去米芝莲食，咁佢肯定会话垃圾啦。 吓，佢好难讲噶，佢街边食惯咗啦嘛，即系佢 唔系咁，佢唔敢讲出口噶嘛，佢就算觉得垃圾。 那個場地啫，因為場地轉咗啫。如果佢睇佢去米芝蓮剔個外賣翻屋企先至食咧，佢就咁鬧你噶啦。 係，亦可以咁講。 係啊，即係呢套電影到底佢喺邊度欣賞嘅啫？佢喺邊度欣賞？喂，香港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啲朋友啊，喂，佢求其揾間有咁平得咁平嘅戲院啫嘛。我上次個 friend 咪去咗總統睇沙窩。我總統有做咩？有，佢仲話 3D 都哇！我哋總統嘅沙窩真係好差，一定你出嚟都唔會覺得佢好睇啊，係嘛？喂，唔係套戲喎，係你個戲院真係唔能夠承載到呢套戲嘅好睇嘅地方喎。事實上，咁 咁你真係關事㗎喎，你去邊度喺邊個地方去品嚐呢一個作品，真係有關事㗎喎。咁啊，即係到底你食住炮谷咁去睇呀，定係你好聚精會神，一間好靚，即係好意思，即係設施好好，即係畫面 OK， 聲音 OK， 冇人會騷擾你。仲有啊，就係同場睇嘅人嘅氣氛都要好喎。如果嗰班人都不斷喺度篤手機呀，不斷喺度搞呢搞到行嚟行去呢，一樣會影響喎，係呀，好影響啲嘛，係呀。咁所以其實一切都會影響你呢個觀影嘅心情嘅，的確係，係呀。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呢啲都係，其實都係一種修養囉，即係大家有一種修養囉。咁我哋自己係有口去笑人哋嗰啲，走去食自助餐係咪，搵一碟鏟成碟蝦，仲要鏟幾碟返嚟嗰啲人。咁你又覺得人哋好好笑，咁唔通我哋香港人睇戲係咁樣，用啲咁樣嘅態度又唔可笑咩，係咪，即係一樣係可笑嘅啫，係咪。咁你同埋呢班人裏面仲不乏咗一班，即係自己都自稱係香港嘅電影人，咁即係我都覺得真係香港嘅電影界係其實有咩希望呢，係咪。Anyway， 係啊， 咁啊補多句啲嘛，係啊，補多句啦，其實補多兩樣嘢啦，就係、是、其實人同動物呢，即係其實有咩分別嘅呢，其實人同動物都一樣有呢個嘅感官同埋反應系統嘅。咁但係原來人仲有第三種，即係你 so called 系統啦，就叫符號系統啦。咁呢個同符號學係有關係嘅。咁因為符號呢樣嘢創造咗語言啦、神話、藝術、宗教啊，好多好多嘢嘛。咁呢個就動物冇㗎喎。動物會唔會唱歌啊，拍戲啊咁樣嘅，畫畫嘅。咪有啊，有人話有。有啊，有人將支筆俾隻狗擔住喺度畫畫，咁你覺得嗰啲係畫啦，係你覺得嗰啲係畫啦 ,ok? 即佢亂咁揈啲顏料出嚟㗎嘛，你覺得嗰啲係畫 ,ok? 咁你覺得係啊係啊，裏面有冇意義嘅呢 ,ok?咁其實符號背後就係隱藏係有意義㗎嘛，呢個重點㗎嘛，係囉。即係佢揭示咗啲嘢喺裏面㗎嘛。咁呢個其實就係呢個精神世界嘅嘢，呢個咩咪動物同人嘅分別㗎嘛。呢啲唔係我講㗎 ,ok? 咁其實符號學大家應該聽過啦，咁想講個達文西密碼咪符號學囉，係咪。咁符號學又係有呢、這個藝術㗎嘛，電影符號學㗎嘛，大家有冇聽過呢，咁電影符號學咪就我哋學嗰樣嘢囉，就係咁囉，我哋主要就學呢樣嘢囉 ,ok? 所以點解我哋會一個喺個電影度睇到咁多嘢出嚟呢，咁點解嗰班電影人返嚟睇唔到，咁佢冇學過呢啲㗎嘛，係咪，即係到底個戲點樣用嗰啲場景擺設啊、分鏡啊、音樂嗰種種嘅形式啊，去其實去表，即係去反射一啲嘢俾你睇呢，就唔係表面個 story 嘅。咁我去上堂第一堂呢，嗰個先生咧已經講嘅，即係你首先即係唔，我成日都話叫大家去學，不如我透露少俾大家聽係咩嚟。其實就係第一堂就會話俾你聽咧，電影入面發生嘅嘢係冇嘢 accidental 嘅，即係當然佢講緊唔係港產片啦，港產片好多時都 accidental 嘅 ，OK， 即係即興。咁但係咧鬼佬戲好少嘅，佢其實每一個場景每一嚿垃圾，佢嗰個垃圾分都係專登擺喺嗰度，佢有意思嘅。嗰張凳點樣擺過嗰度，咁你點解係咁樣擺，唔係斜斜地，唔係點解嗰張凳係呢個角度擺，點解個打燈個影係咁樣，全部都係有意思。首先係咁樣 ,ok? 係有設計出嚟嘅 ,ok? 電影入面嘅所有嘢。咁第二呢，就係呢故事呢原來唔係咁重要嘅，唔係最重要嘅，當你分析電影嘅時候，你第一樣要摒除嘅就係故事。即係你第一樣你就跟住嚟嘅嘢呢，你睇到戲，你唔好睇到你個故仔，你睇佢到戲故仔以外對佢講緊咩俾你聽。咁你就嘗試去觸摸一下咩叫影像電影語言啦，就係咁啦。咁呢個就係作為一個開端啦 ,ok? 咁跟住你慢慢去揣摩，唔係咁容易嘅，即係我哋係俾人推落獅子坑咁訓練出嚟嘅。足足係有一年時間呢，我哋唔敢再睇戲嘅之後。係呀，唔係講笑，直接係發條橙，唔係怕睇戲，係一入到戲院呢就黐咗線去扶機咁就 job note 㗎。咦，我做緊咩呢，我睇戲我一唔係做緊功課喎。但你已經走唔甩啦，你已經黐咗線嚟啦。咁要足足一年時間呢先可以，即係叫抽離返出嚟，可以同時可以 enjoy 返套戲，同時可以做分析。咁真係都幾慘嘅，其實都。咁我都唔敢亂咁教你，即係呢啲其實可以走火入魔，咁走火入魔都有唔少嘅。咁佢哋而家好多啲搞埋嗰啲咩分析嗰套閃靈啊， 分析到裏面有啲咩出嚟嗰啲呢，有唔少就用咗啲同一套即係嘅我哋嗰度分析技巧呢去做，咁但係其實嗰啲就有少少係為咗做而做囉，所以嗰套似層層咁嘅，你大家去睇下有幾套㗎。咁我哋最似嘅嗰套嘢喺度叫做 Shining Cook， 我有擺咗上 Facebook 嘅，咁 OK， 第一樣嘢就參考參考。咁而符號學位即係簡單啲講啦，係咩，即係其實我哋平時睇嗰啲嘅牌上面好多嘅 ,OK， 又或者男女兩個標誌啦，大家知唔知嗰個圓圈箭嘴同圓圈十字係咩嚟，咁其實係借咗呢個天文上面嘅火星符號同埋金星㗎嘛。咁火星就係戰神啦，God 對 Mars 啦，六神合體啦，咁就係盾同矛㗎嘛，其實即係矛同盾啦，或者你鍾意講。咁女嗰個圓圈十字其實係呢個金星嘅維納斯㗎嘛，個塊鏡啊，咁咁樣啦，咁其實佢唔會直接用個性器官嚟去表達嘅 ,ok? 即係只要大家話要睇得明啦，咁你俾個符號我點睇得明呢，點解個圓圈有個箭嘴係男人你唔知㗎 ,ok? 好啦，咁再 common 啲啦，呢個都唔係咁 common 喎。最 common 就係咩，就係你去廁所嗰陣呢，大家會見到兩個 logo 嘅。咁呢就係呢個男士同女士嘅 logo 呢，就係一個有對腳嘅一個人，同埋一個呢好似穿咗一個散開嘅裙嘅一個人咁樣嘅。咁即係一個穿褲嘅穿裙嘅人啦 ,ok? 咁就用呢兩個公仔嚟象徵呢，男性同女性嘅。點解呢，咁大家覺得好直接，仲有咩點解，咁唔係喎，佢係個公仔係唔係話俾男人女人喎，個公仔就係講穿褲同穿裙嘅喎。點解係代表男人女人呢，咁有蘇格蘭嘅男人穿裙，咁亦都有女人穿褲嘅，咁係咪穿褲嘅女人就可以入去，都可以入去穿褲嗰個廁所嘅呢，咁而家話係㗎，好笑嘅，而家見到係咪美國都講緊啦，呢排討論得好緊要添啦，即係話跨性別人士係咪應該有權去進入佢自己認為嘅性別嘅廁所嘛，呢個 Patrick 應該會比較清楚啦，係咪喺美國。 係啦係啦。即係都新聞啦，近排成日。 好嚴重啊呢個問題近排。係啦。咁即係話其實嗰兩個公仔梗係唔係代表穿褲同穿裙啦，係佢用穿褲嚟代表男性，用穿裙嚟代表女性㗎嘛。其實都係一種符號嚟嘅，即係同今次到電影一樣，佢唔係表面嗰個一樣嘢，佢表面一個樣其實象徵係另一種意義㗎嘛。即係呢個會唔會明顯啲呀，唔知大家聽唔聽得明啦。即係大家就因為已經知道穿褲個公仔係男，穿裙嗰個女呀，其實個公仔冇同佢講男同女嘅。個公仔冇係咪，個公仔冇個器官喺度㗎喎，係咪先。咁好啦，咁我即係咁講啦，你去 Gundam Cafe 係點樣 ?Gundam Cafe 呢，你去好得意嘅，男士就係馬莎，女士係馬西嚟嘅。佢又唔用阿寶喎，唔知點解，佢係用阿馬莎。咁佢又明顯啲一個男一個女，咁但係我就反而覺得呢個唔夠明顯呀。咁如果大家要咁直接啦，即係話呢套戲做咩唔拍明白啲呀，咁如果咁講，咁即係你希望我廁所門口就直接有兩個唔同嘅性器官喺度啦，係咪應該。仲要好象真㗎喎，你唔好好圖形化喎，我都睇唔出嗰個係條 J 嚟嘅。係咪，另外一個我以為係鮑魚添咁樣。咁唔得喎，都唔夠喎，咁使唔使整幅相佢呀，唔好圖案呀，整幅相佢呀好嘛，影條 J 喺度好嘛。咁係咪咁樣最好呀，最直接，梗唔會啦。如果你係咁樣，你真係咁諗，你唔係人嚟㗎啦，你係動物嚟㗎啦 ,ok? 即係正如頭先我所講，動物同人嘅分別就係、是、你可以從符號呢個系統裏面呢，你可以明白到呢符號後面代表嗰層意義㗎嘛。即係你望到嗰個穿褲公仔，你已經知道是男廁，穿裙公仔就是女廁嘛，你不需要直接用個性器官來代表的，是不是？如果你要求要很直接，什麼都要很直接這樣先，即你才看得明白，那你就要求個廁所要貼兩幅性器官的照片你才明白，是不是？還要不只有個器官，還麻煩個器官是飆緊水，那我才知道原來是排泄用的，你個這個房，是不是？如果不是我怎麼知道原來那個是廁所啊，我見到是器官嘅，個器官冇排泄緊啊嘛，係咪啊？使唔使啊？需唔需要啊？如果你有呢個需要嘅話，你就揾個醫生睇睇啦。OK， 咁所以其實你當你睇電影嗰陣咧，一樣啊，即係其實都係一個符號學符號嚟嘅。咁呢套戲咧，呢一套蝙蝠大戰超人其實就係充滿呢一啲符號。點解我會覺得好豐富咧？其實就好多呢啲符號咯。 咁你可唔可以解開呢啲符號呢？咁同埋你睇唔睇明呢啲符號呢？其實就係咁啦，就冇啦，講完啦 ,ok? 扮晒嘢啦，係咪扮晒高深啦，我哋今集又係咪 ?ok? 咁你覺得係係啦 ,ok? 冇辦法啦 ,ok? 咁其實我哋個責任只會係去做導讀嘅啫，即係等於你唔緊要你啲 Gary 睇唔明嘅，有人會解俾你聽呢幅畫或者呢個雕塑，喺呢個雕塑一嚿嘢咩，我原來個女人嚟，嘩咁肥嘅，嘩唔都係細細粒做 model 嘅，咁樣唔係其實佢係有意思嘅，點解佢整成咁？咁你慢慢聽人哋導讀員講啦，唔好人哋導讀員講，你又話人哋扮嘢扮高深嘅，你有權唔去聽嘅，有權唔去學嘅 ，OK？ 你想唔想提升你個人嘅品味同埋修養嘅啫 ，OK？ 係咁嘅啫 ，OK？ 你唔一定要嘅，係啱啊，你可以唔好做呢啲功課嘅，冇人要求你要做一個高尚嘅人嘅 ，OK？ 你可以繼續做佢哋認為自己嘅一個市井之徒。如果你覺得咁啊 OK 嘅，咁你可以 keep it 啊 ，OK？ 繼一個市井之徒嘅 ，OK？咁但你就唔好话，最紧要就你唔好话人哋啲艺术系垃圾，系咁嘅 ，OK？ 冇啦，咁啊睇闷完大家啦，瞓咗啦，大家系咪？咁啊讲下啲戏咯，要系嘛？ 好啊， 有冇嘢想补充啊？阿 Trevor 有冇想补充啊？关于头先嗰堆即系咁扮嘢嘅嘢。 我啊觉得佢哋好明显咧，就系即系嗰个媒体嘅问题啊，即系。你如果是看话剧他们不夠膽话不好啊，真是。因为这样 子。哇都不是的，都有的。都人话不好的。看他给几钱和在哪里。 那肯定相对少一点啦，即是他们没那么夠膽讲出口嘛。即是其实看油画他们都觉得不知道什么来的。他不夠膽讲的什么人 叫嘛。 其实好像即是王菲的新衣一样，我觉得。 都是国王的新衣，是吧？我们今次又做了那个笑话皇帝原来没有着裤的小孩。 是啊， 哦，又是咁，即其实大家明明是睇唔见嗰件身嗰件衫嘅，不过又唔敢讲出嚟㗎嘛，係啦，就唯有附和啦，係咪唯有係咁啦 ,ok。咁我哋不嬲都话啦，即我哋嘅听众呢就唔係咁普通嘅，应该唔係呢种人嚟嘅，係啦。咁其实咪讲真，我哋听众入面有好多好劲嘅，即比我哋仲劲啊，佢哋睇到嘅嘢仲深我哋，其实好多啊，讲返我唔係话我哋听众係咁，我讲香港有唔少一般嘅观众啊，同埋最弊就我发现有好多香港嘅一啲电影从业员係咁啊，呢下先恐怖，我觉得係啊，即佢冇去提升去香港其他人嘅观赏电影嘅 level， 仲佢带头去降低啊，係啊，呢下先衰啊。仲要唔該你呢個導演啊，拉低啊你個導演嘅藝術水平。如果你下次拍翻啲俾我哋啱我哋呢啲市井之徒睇嘅戲，喂你咁都講得出嘅，係咪？即係同埋啊，呢啲市井啱市井睇嘅戲啊，已經好多啦，有一套唔係例外得唔得啊，大佬？係啊，你繼續講啊 ，Peter。係 啊，我覺得其實佢哋又睇唔出套嘢。有幾好，但可能亦唔會覺得咁差嘅。咁佢哋就係搵個機會插下，咁又博到出位啦。我覺得反而 你覺得佢哋直情係唔係真係覺得差，佢只不過博出位就搵嘢講，直情 係啦。因為見到坊間多人話差咁，就機會嚟啦。咁插幾嘢，又博到出位。 即係真係， 所以其實佢話差，你都睇唔出佢噏到啲咩㗎嘛。其實 我冇噏唔出啲咩㗎。 是啊，我覺得反而他們未必是覺得那麼差都未定的，其實。 啊，我真的找東西來說，你覺得他們就是。 是啊。 哇，那樣更差，這樣更差，大佬還衰過他不識看啊，如果是這樣。哇，真是救命。好啦，那我們是不是講下去啊，講大啲嘢啦，是不 是？好啊。 好啦，那啊講下什麼先呢，那其實我本來想講咗那個銀河街道搞搞搞先，但是那個其實都可能幾長的喎，扔下去，因為講下講下又唔知點會講到去亞視㗎喎，係啊，咁不如一個一陣先一條戲講啦，我講下其他啲先 ,ok, 咁當係少少少啲嘅插曲先。好啦，咁其實呢今個禮拜都好似上咗一套嘅電視嘢叫做 Quantum Break, 咁叫做量子破碎嘅中文譯做，咁做一集咁悶到嘔嘅 ,ok, 我所以為嘩正話到科幻劇啲可以講下，係咪話唔得嘅，咁都唔打算介紹唔推薦大家睇 ,ok,咁就講咁，咁但其實呢個呢係一個原來呢係一個遊戲嚟㗎喎，即係又係遊戲帶動嘅，咁就整咗個咁嘅劇出嚟咁，咁不如介紹兩句咁多啊，等下 Patrick, 好唔好？ 好啊，咁呢隻 game 呢就係 Microsoft 佢 自己喺 Xbox 上面嘅 game 啦，咁佢類似玩法都係射擊啦，再加即係走嚟走去咁樣，之前嗰啲咩 Watch Dog 啊嗰隻啦，但係就網上啲人就話唔多好玩嘅，所以就其實都冇乜人玩。 咁大鑊啊！咁點解會拍咁樣嘅電視劇嘅咧？ 唔係因為佢隻 game 佢個投入都幾高嘅，所以佢可能諗住揾套劇啊咁、哦、樣迷你劇嚟捉下佢咁樣。 哇！但係嗰套劇本身有位悶喎、啊。 咁唔知啦，所以係啊，就咁失敗啊。 OK，anyway， 咁啊都唔推薦大家睇，不過就介紹俾大家，其實係有套新劇叫做《Quantum Break》，咁啊即係量子破碎咁啊兩句嘅啫，係、啊、有遊戲嚟嘅。好啦，咁就講第二個喽，快啲。咁就另外呢就蒙面超人亞馬遜媽媽生啦。咁就呢個嘅即係計呢個神奇女俠喺呢個亞馬遜女戰士之後呢，又有個另一個亞馬遜戰士出場啦。今個禮拜就是日本嘅蒙面超人亞馬遜。咁其實呢香港都雖然冇做過嘅當年，咁但係原來都唔少人，因為佢嘅造型比較狂野，即係以當年嚟講算狂野啦，好嘅。咁都有多人好，因為佢外形都鍾意亞馬遜呢個超人，咁今次呢就佢又唔知做乜鬼嘢啦，又話計呢個蒙面超人一號啦，肥一號之後呢又話要即係連動啦，係咪今年又搞多套，咁仲要真係喺亞馬遜啦，亞馬遜嘅一個即係佢自己嗰個網上面去即係去發播㗎喎，係啦。咁到底佢係點嘅呢？咁講幾句啦，呢個又俾阿 Patrick。 係啦，咁佢成出嘢呢就佢啲製作呢就比較即係佢係貨大人少少啦，成出嘢都黑鬼媽媽又唔係好睇得真嘅，個古仔呢又比較悶啲咁啦，但係就小林聖子做編劇嘅，第一集就暫時係睇唔到啲乜嘢好嘅嘢㗎啦，但係主要就係講有個組織啦，就話唔知幾多人入面喺日本啦，就會有人變成怪人嘅，即係又叫一班人去 佢咩一百個人就一個喎，一百個人就一個喎，好似話變怪人喎。 係好似係一百個人，係因為我都係飛住嚟睇嘅，所以就 個比例都幾大嘅都係咁。 咁係啦， 咁就出現咗呢個蜘蛛怪同蝙蝠怪啦，又係咁啦，每一次頭嗰兩隻都係蜘蛛怪同蝙蝠怪嘅。 係啊。 咁佢就好奇怪呢，那個公司呢就請咗一班嘅僱傭兵咁嘅人呢就對付呢啲咁嘅怪物。咁佢就其中有一個隊員呢，有個傻仔嘅隊員呢，佢就識變身，但佢你所以以為咁佢咪蒙面超人，佢又唔係喎，其實佢都係變怪嘅啫。咁最後變咗一隻係唔知乜鬼怪嚟嘅，好似轉地鼠嚟咩，嗰啲個地係好有轉嘅。佢又會打開喎，但係嗰個轉又好怪，但係嗰隻嘢一戰鬥力係廢到無倫嘅 ,ok? 俾人打嘅啫，主要負責。咁、啊、去到最後呢先無端端出現啊，有兩個呢兩個亞馬遜啦，一個就係紅色版嘅，就係一個唔關事嘅人，最尾突然間出場變成紅色亞馬遜啦。咁嗰個亞馬遜就似啲嘅，即係雖然係裝甲化咗，但係似返啲正常亞馬遜咁嘅造型，咁就變咗紅色。咁另外一隻就怪啲嘅，好似啲天地雙龍咁嘅造型，即係再機械啲啦，就係、是、另外一條友呢就反而係佢嗰個公司入面一個即係佢好似有病咁㗎，成日要食即係打啲藥咁㗎，即係佢 suppose 唔出嚟嘅，咁但係佢就逃咗出嚟，後屘佢亦都變成咗綠色嘅亞馬遜，跟住就兩隻見到就完場啦，即係咁嘅 ，OK， 就睇到都幾，因為佢用咗差唔多40幾50分鐘做，佢唔係話一集蒙面超人咁嘅，即係好似即係成粒鐘咁樣，即係如果你當有廣告就真係成粒鐘啦，即係佢係冇嘅，我哋睇咗版本冇嘅，咁40幾分鐘，嘩喺度拗喺度拗悶，我淨覺得好悶啊呢出嘢，係啊，即係完全呢啲打鬥又唔得啦，即係冇乜嗰啲，即係冇揾帽子嘅，直情即係求求其其嘅啲打鬥，係打個無線嘅，咁就唔企無線啲打鬥其實又唔係好差嘅，即係都會有基本，佢呢度冇嘅，即係你覺得嗰啲人喺度打拳頭交嘅啫。即係冇任何你平時打到我哋而家睇特攝片睇到你直情真係要喺即係踩場啦，唔該係咪有返少少即係變咗身，你有返少少身手喎，佢真係冇喎，你淨覺得好似呢睇緊香港嗰班呢即係玩 cosplay 扮蒙面超人嗰班有自己拍嗰啲片咁嘅啫。係呀。同埋啲衫亦都唔算做得好靚㗎，講真。係呀，都有啲 cosplay 咁嘅感覺㗎啫，溜溜爆爆咁嘅。咁 Patrick 覺得呢 係啊，我都覺得差唔多啦，但係暫時第一集睇呢仲即係因為佢小林正之。 係。因為小林正之咩聽唔到啊。 做編劇所以就。 哦、 是因為小林正子做編劇即仲可以期待一下之後會怎樣，因為當然小林正子的東西都不會太差的， 是 常的話就。 你有沒有看過 他寫的《Sailor Moon》呢？ 《Sailor Moon》就那他那個是的，你一這樣說我就不知道怎麼答。 不是即是他是原來是男人佬，所以寫啲女人的東西就奶硬，那這套都還是蒙面超人可能都死不曬，應該這樣說。 應該是 OK 的，因為他正常是他寫回一些傳統的特攝片都是有回一些水準的。 只是導演拍得不好的可能是吧， 是的。 拍到沒理 我估第二集會好回一些的，應該至少古仔就會好回一些。 不敢說的，我直接不敢期待。只要那條腰帶就已經是產品化了， OK。奇怪地他是扭那支棍來變身的，即其實有些像那條咩 Excel 啊，即係 A 哥啊，係嘛？即係變電單車， 係啦係啦係啦， 好似變咗咁嘅。咁但係明明當年嘅亞馬遜唔係靠個臂環去變身嘅咩？ 咁佢而家佢產品都係要全部賣翻 腰帶 嘅啦。 雖然佢而家呢個都有臂環嘅，咁但係好似個似乎唔係嚟自個臂環咯，似乎個能力係咯。咁 anyway 啦，咁啊大家未睇點都要睇下嘅 ，OK？ 咁啊都。群組都貼咗出嚟㗎啦，咁有埋字幕埋剩，咁大家就未睇就睇下啦。好啦，咁另一套嘩又係呀，呢套呢度仲更加新鮮啲嘅，就係呢個高達啊，獨角獸高達啊 ,Unicorn Re0096。咁第一集啊 ,0096 的啟航咁樣 ,96 年的啟航咁樣。咁如何呢？咁我哋都係叫做有睇過下啦，咁就係我哋都覺得係咪好似到底佢有咩唔同到呢？同原本套 OVA 嗱，除咗佢開場嗰陣就先影咗 Unicorn 起動呢一下，跟住先至出歌，即係出主題曲，跟住先又做翻原本個開頭，咁又係講翻即係宇宙世紀開初嗰陣個衛星咁俾人即係俾個射爆咗咁即係嗰樣。咁其實因為佢做翻佢咪即係同 OVA 一樣咁。咁有啲人就話其實有啲場面係有畫過係咪呢？我就唔知啦，係咯。 是啊，佢可能有部分呢一啲啦，我覺得可能重新剪過少少啦，有啲位。 我即嗰兩隻歌剪得幾好㗎，我覺得。嗰主題曲同原唱曲我幾欣賞。嗰啲剪接啊，我意思。咁但係到劇實質裏面我就睇唔到有啲咩，即係睇多次咁嘅嘢，我完全係覺得真係冇咩特別嘅對我嚟講 ,ok, 我真係我因為呢套我冇話逐個鏡頭記住佢啦，我就咁睇我真係唔覺得有咩多咗少咗，我真係唔覺係囉。咁或者呢個即係等大家再睇下俾啲 comment 啦，咁呢個 Patrick 覺得呢 係我都覺得係咁啦，因為其實而家日本呢好興啊，即係同一套嘢呢換個方式呢又做多一次，就可能中間剪少少啊，咁又當出新嘅，佢之前亞人啦咪有個劇場版嘅，後屘有 TV 版嘅 ，TV 版前五集係都係同劇場版一模一樣嘅，又係咁樣照擺翻落去 TV 版咁樣，係我哋而家好中意咁樣。 但係佢後來都起碼有啲新劇情啦，係咪？ 係啊，但係佢前面就係一模一樣咁樣擺翻落去咯，所以就係咯、有時有啲戲有啲係有時先出 OVA 噶嘛，再出動畫，咁佢嗰 OVA 同動畫其實又係一模一樣嘅。點解？ 即係有人就期待呢個獨角獸做落去咧，個結尾有啲唔同啊，或者甚至乎有出三號機嘅可能啊，呢啲咁其實係咪唔可能咧？應該 我覺得應該唔可能嘅，因為佢之前官方又冇公布到會咁樣做，可能就真係一模一樣咁就算嘅，即係我覺得就 即係你都覺得應該唔會有新劇情啦， 係應該唔會有嘅。 OK， 好，咁大家睇落去啦，我都覺得冇嘅，應該都係剪唔同嘅剪輯版嚟嘅啫，其實係啦。OK， 咁大家但係好多人好迷呢個獨角獸啊嘛，咁咪睇多次咯，睇多次。OK， 好啦，咁至於特工爺爺，我哋冇人睇咗嘅，不過我見到有啲台灣嘅評論就覺得好差嘅，咁但係香港又唔知好多人喺度貼金啦，又話咩expendable 啊，有啲人就喺度講到係嘛，係啊，唔係啩？求其有班老嘢出嚟就 expandable 啊， 咁啊，即係台灣電視話完全唔係啦，佢話佢裏面有好多角色呢直情係出一出就冇咗㗎啦。點 expandable 法呢？咁你咪即係又好似啲賀歲片咁，係咪？咁你只不過係抄返有一班老鬼出嚟，咁但係你唔係成套戲，或者甚至佢都冇一段戲喺度啊。咁唔算啦，係咪？主要都係洪金寶搭劉德華，就反而唔係出一出嘅呢度，喺度嘅咁啦。咁啊，有啲人就話都寶刀未老啊，剩咁嗰啲咁嘢啦，係啦，即係你鍾意睇洪金寶打嘅朋友咪睇囉，其實都係睇人嘅啫，即係其實講到尾唔係睇戲啦，係啦。咁睇戲嘅人就話其實套戲好一般啊，咁樣嘅。OK， 咁啊有興趣去睇啦，因為我朋友都話醫生唔使幫手睇下呢套呢，咁我呢套係咪真係特工先，係咪真係呢啲㗎，即係咁科幻㗎大佬，如果就係都係功夫片就唔使㗎喎，咁我哋啲聽眾都未必有興趣喎，咁樣咁就 anyway， 咁啊、即係呢度就反而啲人話即係請關懷獨居老人咁樣嘅，係啦，咁樣 係啦係 啦，咁香港關懷獨居老人群益會就簡稱港獨，係咪恐防係犯法嘅 ,ok, 喺而家嘅政府嘅立場 ,ok, 咁一陣先講啦嗰 part, ok。好啦，咁冇啦，冇講人我跳搞啦，嘥咗大家咁耐時間，終於講返套科幻啲係咪。好，我跳唔係我跳到係成日都講咗，銀河街道啊，搞啊，咁啊，咁呢個其實呢個戲就本來就冇搞嗰幾個字嘅，即係其實佢就咁叫 Galaxy 街道嘅啫。咁啊，係呢個三谷幸喜嘅，即係其實又係之前都拍 過三谷幸喜係 幾搞嘢嘅戲啦，係咪？即係咩只鬼咩啊？嗰度叫乜鬼？只鬼嘅打官司。 揾鬼打官司啊！ 揾鬼打官司啊！咁有好多啲咁嘅古怪戲啦。咁之前啲人啲評價都好高啦。咁但香港咧都講到呢套戲喺日本好受歡迎。咁但係我睇下。真正的評論原來日本是賴了嘢的喎，呢套戲日 係啦，日本嗰邊就話佢係完全唔係三國恨起原先嗰種風格啦，即係就直頭係傻傻地嘅成出戲，因為以前佢搞笑得嚟都冇咁傻嘅，今次直頭係鬧劇啊！日本有啲人 鬧劇，冇錯，直情係鬧劇。咁啊，導演自己咧就話向佢一個好中意嘅導演致敬，咁就 Billy Wilder， 咁呢個懷特啦，或者向中文譯做係乜水嚟嘅咧？其實就係、是、即當然啦，佢都係即係拍啲喜劇嘅，咁但係佢就即係佢通過喜劇去反映一啲對現實嘅無奈咁樣啦，係啦。咁我都係我唔係好識啊 ，OK， 我冇乜睇過啦 ，OK。咁呢個阿三谷自己都話咧，佢話以前寫過一個即係講紐約嘅舞台劇，叫做《今夜宇宙的角落》嘅，咁佢就話係成日都係即係有啲咁樣嘅情結喺度啦。咁佢就話其實佢呢個裏面嘅呢個咁嘅所謂宇宙啊，同埋科幻嘅世界係一啲好五六十年代嗰時嘅一啲嘅想像嘅未來啊。咁佢就話佢細個啊，嗱呢個人哋真係細個啦 ，OK。佢呀呢個三個細個我講 ,ok, 佢睇過一個卡片叫 The Jacksons, 啊 ,The Jacksons, 我都唔知道香港有冇做過 ,ok, 你可以話喺度太空版嘅聰明笨伯都得，你咁理解會唔會容易啲理解呢大家。咁就一都係講個 family, 但係佢喺未來世界嘅，咁又係一家人咁嘅，又係好似都係隻寵物嘅係咪呢，我唔記得，因為我冇乜睇嘅呢個 Jacksons, 咁又係啲嗰啲即係啲車係飛天嘅，咁好荒誕嘅一啲啦，即係比起 Futurama 更加荒誕嘅反而。咁其實係啲好幻想式嘅未來世界。咁佢就話呢、這個就係佢心目中嘅科幻啦咁樣。咁其實佢唔係話想拍一套認真嘅科幻嘅。但係呢啲咁嘅佢叫做浪漫囉，浪漫科幻囉，係囉。係囉。咁竟然有人就將佢理解成為性喎。性喜劇喎，真係好笑喎，真係。咩性喜劇啊大佬。即係 H 喜劇呢啲。真係唔該大佬，唉真係狗口啊，想乜出象牙啊真係。如果人哋導演自己話其實呢啲係 romance, 浪漫嚟嘅一種。咁的確係嘅 ,ok, 的確係嘅。即係所謂男人浪漫咁咪睇埋晒嗰啲咩哥布拉嗰啲囉，係咪，即係嗰啲嘢嘛，占士邦嗰啲囉，係咪。咁其實係一種浪漫嚟嘅，的確係。咁唔係要現實嘅，唔係要睇嗰種好真啊好沉鬱嗰種科幻。以前啲科幻片的確係比較浪漫一啲。咁呢度呢佢就講乜嘅呢，咁裏面就講話即係未來世界2265年， 啊，咁啊，咁话人类已经喺呢个木星同土星之间就即系整咗个太空站，都系阳光周围都有嘅太空站啊，其中一个。咁佢就话，其实太空佢哋就好似公路一样咁去行嘅，即系公路咁啊，即系其实系。 系啦。 咁条公路都系个编号叫24666嘅，公路咁样嘅，即系好多公路嘅意思，一带一路啊嘛，系咪？好多嘅。咁啊。咁裏面有好多商店啦，咁而男主角大歐仔同女主角呢個邊個話凌麗瑤 凌麗瑤香取神嘛， 即係大歐仔啦，就喺裏面開咗間漢堡包店，就叫做 SEN33 咁樣嘅，咁太空漢堡包店嘅呢，咁經常都有啲唔同嘅怪嘅外星人，即係佢啲外星人全部都係人樣嘅，咁走入嚟就幫襯咁，咁但系咧就话因为呢条公路咧已经系运作咗即系唔知过百年噶啦，咁就话都开始旧化性啦，咁啊已经开始俾一啲新嘅即系第啲嘅公路咧去取替咁样，咁啊就越嚟越差嘅啲生意，咁所以就面临一个倒闭嘅危机，咁就系讲啲咁嘅嘢。咁呢个故事就系喺佢即系大口仔即系都谂住唔都嘅情况啦，咁啊到底中间又发生咗啲咩事咧咁样？咁其實你當佢係好似香港84咁睇都得㗎，太空茂叔嚇、都得嚇、你咁睇都得，喺太空十八樓之座咁睇啦嚇，咁似啲，我就完全唔覺得係咩深宵食堂呢啲係香港自己啲人套落去嘅，係即係你睇下茂叔嚇，你睇到深宵食堂啊？佢都唔係深宵。 係啊，咁。是啊，咁佢话深宵食堂嗰嘢都系即系见到有个餐厅又咁讲。 咁呢啲喺外国大把呢一种喜剧噶啦，成个喜剧即系都系每一集都系个酒吧啊嗰啲咁啦。即系香港最出名嗰个咪就系十八楼私座咯，永远睇下周老板个茶餐厅噶嘛，几乎个古仔每次都咁即系咁啫嘛。系啊，呢啲我哋香港都有嘅，咩深宵食堂啫，大佬呢个形式根本从来都有。咁我覺得根本就係咁啦。咁而呢套更加喜歡我今宵嘅呢度，佢哋話個 feel， 因為咧佢其實好舞台劇嘅，佢話唔完全你佢唔係想你感受到嗰種真實感，佢淨係假嘅，所以你就覺得假，好似係一個舞台劇咁嘅。我朋友話：哇，佢做啲報警板咁嘅咋？哇，嗰啲門開咗咧，後邊係冇嘢㗎，係啊，好即係佢，但係佢好明顯啲係專登啦，佢請得起呢啲星做，佢唔通冇錢搭景，佢專登嘅，佢專登做到好似個舞台劇咁嘅，就係個 feel 嚟嘅。咁呢啲其實我哋之前睇過好幾套啲日劇都有玩過呢啲嘅。有一套無面超人 W 啊長太郎都做過一套啦，一套我都唔記得叫乜鬼嘢啦，嗰套總之講佢班人俾啲外星人捉咗上太空船啦，其實根本成套係就一套舞台劇咁嘅感覺嘅嘢嚟嘅，即係好你係睇緊個舞台劇咁啊，淨係睇緊假到，佢專登嘅喎，佢專登做到咁假喎，咁其實呢種都係一種 style 嚟嘅，又係一種藝術嚟嘅，咁你 buy 唔 buy 係一件事啦。咁當然我朋友同好多一眾嘅都認同嘅，就係話呢套戲都幾引唔到佢哋笑，佢話真係作為一套笑片，佢哋真係笑唔出。咁我朋友話同睇美人魚嘅感覺差唔多，對佢嚟講，我朋友唔中意睇美人魚嘅。咁如果大家咁中意睇美人魚，不妨睇下呢套啦，係咪？咁裏面呢度就甚至乎有玩到好多怪外星人之餘咧，最得意就係有特攝元素嘅，有一個鹹蛋超人嘅，咁有三個巡邏隊隊員，其中一個係會變身嘅，咁佢係小律師啦，咁係一個好冇型嘅超人嚟嘅，即係佢真係巨大化嘅，佢出咗太空變咗巨型喎，咁非常嘅荒誕啦，係一大班人啦，咁中間有一啲係凌麗瑤嘅 X 啦，有啲係有一個幽香就係大口仔嘅 X 啦，咁佢哋自己又有自己嘅自己 agenda 啦，咁嚟揾凌麗瑤嗰個就原來想同阿凌麗瑤就生仔啦，咁佢哋嗰啲交配方式就係好笑啦，即係你以為咁咪揾佢上床，佢唔需要嘅。嗰、那個咧就同佢個頭咧掂一掂咧，即係個額頭掂個頭掂一掂咧，總之嚇，咁原來就可以生仔嘅。咁唔係凌麗瑤生喎，係嗰個男人生喎，荒誕嘅。咁有一個就即係亦都有一啲人喺度做性交易啦。咁有一個醫生就同一個金星人嘅女喺度，直情喺個餐廳嗰度到所謂性交咧。咁佢性交方式就係手指掂手指啦，好似 E.T. 咁樣。咁但係佢手指掂手指都要戴套先好笑啊嘛，咁其實做咩嘅呢？唔知，即係佢都係玩囉，其實係玩嘅啫，玩嘢嘅啫 ，OK？ 一大堆呢啲咁樣嘅劇情啦，咁大家中唔中意睇啊？咁如果大家哇唔聽我都麻麻就算啦，係啦。 無謂啊，為咗呢個三谷幸喜呢個名咧就入場， 啊， 所以真係又係未必啱你睇，啱大家睇 ，OK？ 我嘅事唔好成日慕名有咩大導演啊，係啊，邊個邊個啊呢啲嚇，王家衞都戲你有啲，而家啲人都唔啱睇啊，覺得係啊 ，OK？ 咁你唔係真係識欣賞嘅朋友，咪承認咯，扮咩嘢啫，係嘛？即係你唔啱睇唔識睇都要入去扮嘢，明明瞓咗起身都要拍手，呢啲先係扮嘢，呢啲先係扮高深，唔係我哋。我哋唔識嗰啲呢就話自己唔識嘅 ,ok? 咁冇乜特別啦，即係總之呢套戲就係咁啦 ,ok? 就唔係好似有啲其他嗰啲又話呢套戲其實係似邊套日劇邊套都唔關事嘅其實 ,ok? 咁我見到啦台灣片咧有啲嘅講法 ，OK， 你認同就好，唔認同好啦，唔係我嘅講法我轉述啫。佢就話其實啦，阿三谷今次係對日本社會啊一啲人嘅一啲嘅抗議嚟嘅，話通過呢套戲，咁就話咧其實隔離嗰條 highway 咧，好旺盛嗰個 highway， 其實就講緊中國，係啦，佢而家呢度好即係以前好好，而家唔好呢條 highway 咧，即係生意好差咧，就係日本。咁而呢套戲入面呢佢嗰啲男人就好大男人主義啊佢哋啲思想仲係好守舊呢就係呢班即係仲係唔能夠忘記啊以往日本係幾即係風光時代嘅一班日本人啦、啊。即係佢係咁樣去比喻嘅。咁亦都我都覺得呢套戲亦都未常唔可能有呢個意思嘅都有可能係嘅我唔知啦、啊、你問下三谷自己啊因為我又冇睇喎呢套戲有朋友去睇咋嘛。係啦。咁我朋友就話係即係其實佢就睇到係一種文化保育多啲即係到底一間就嚟結業嘅公司一間餐廳佢都經營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其實係咪應該就係因為經濟原因就咁就接咗佢呢咁其他人唔覺得可惜其實唔值得保留咩咁樣佢又話覺得呢樣嘢可能係會明顯啲咁佢話呢啲咁嘅所謂話反映日本社會呢啲呢就佢就唔敢講有冇啦真係因為只要自己不是日本人是吧咁當然啦佢台灣人會比較了解日本人嘅比起我哋的確都。咁或者亦都有可能係咁嘅係反諷緊現代日本係未能夠接受到中國崛起呀呢啲咁嘅嘢啦。咁最後凌賴瑤亦都話呢係咪真係要接咗佢呢難道我哋唔可以搵到另一條轉型嘅方式繼續生存咩咁樣。咁佢哋就話其實呢個講法都唔係就係鼓勵日本嘅。難道對美國對其他國家即係而家中國崛起對全世界其他國家都係一樣啦情況唔係就日本啦因為香港都係一樣啦係咪咁係咪即係我哋個價值就已經過去要執笠呢咁樣咁即係最尾佢就有個咁嘅結論啦即係凌賴瑤其實就係鼓勵返大家其實我哋都唔係代表我哋要接埋即係都大家可以試下再諗下辦法做落去咁樣咁如果你咁睇嘅時候呢套戲會唔會有意思好多呢即係又係有個女故事嘅其實唔係得面故事嘅咁係咪咁或者啦係咪咁但係導演好笑喎叫大家唔好帶個腦入去睇喎最特別係我咁樣OK 我唔知 OK 咁大家即管又可以試喺套戲度 dab dab 佢我就唔係我睇我朋友睇咗啫咁佢話如果當笑片就唔得嘅咁但你話講文化保育嗰樣嘢呢佢的確呢套戲肯定有呢個內容喺度。咁講少少旁枝先啦咁呢個嘅戲上映嘅時候呢日本餐廳呢個咪叫 Wire 呢 ?W-Wire 係咪呢 ?W-I-R-E-D, 係啦 ,Wire 應該係。Wire Cafe,Wire Cafe 係日本㗎梗唔係啦香港㗎。唔係講俾大家聽做咩啫？要搭飛機咩？大佬去就裏面有三款套餐就互動嘅，同呢套電影係啊。咁有呢個銀河炸雞漢堡就85蚊，哦，哎呀都唔平啊！銀河特色特飲 Loa 就好似係啊，羅亞就係啊，大口仔套戲入邊個名嚟嘅好似咁就58蚊喎，杯嘢飲到係啦。咁銀河紅色特飲 Ray 係咪啊？係咪啊？凌麗瑤好似嚇。咁就58蚊嘅都係，有三款嘅東西就同呢套戲就。同步推出咁就做到4月24號就冇㗎啦 ,ok? 咁大家可以去呢、這個Wire Cafe 嘅銅鑼灣啦興盛廣場嘅 ,ok? 或者尖沙咀啦就係呢個叫做 Miramore, 係咪沙田城市廣場啦咁都有供應 ,ok? 咁啊，詳細資料啊，自己上網再查啦。OK， 我不便喺度講埋，有好多電話地址都有嘅，真俾我講一次無謂啦，係咪？大家咁有興趣，我轉頭 po 翻上 Facebook 啦，或者 OK， 大家會唔會幾廿蚊食個炸雞漢堡同飲杯嘢咧 ？I don't know， 你真係咁中意呢套戲 ？OK， 咁啊，不都話俾大家係有啲咁嘅活動 ，OK。好啦，咁文化保育喎，講到咁頭先嗰堆嘢啊，阿 Patrick 有冇先有冇啲意見先？如果有就講我先啦，冇我繼續講。阿 Patrick 有冇意見先？ 係啦，咁因為我出套戲我就冇睇過啦。 我都冇， 因為 我都朋友睇啫。 係咁，但係頭先聽你咁樣講，我覺得就文化保育就應該係有嘅，但我覺得反而台灣嗰個意見就似係準確少少啦，其實。 哦、即係你意思你都認同佢可能係通過呢套戲想去即係笑下而家啲日本人即係仲係沉迷喺以往嘅成功呢樣嘢嘛。 係啦，又或者係即係適應唔到啦話佢哋，所以即、就、係、是、其實文化保育嗰個問題再放大啲都可以係理解成一個咁嘅問題啦，即係好多變化咗嘅點樣？你點樣變化咗嘅環境度適應啊、改變啊咁樣嘅問題啦、啊。 唔係兩樣嘢嚟嘅，其實係啦，都係有關係，冇錯，都啱。即係大家都知啦，啱啱呢個 Sharp 都俾台灣嗰邊收購咗啦。不過當然俾台灣收購係好過俾大陸收購嘅，始終都啊，即係更加鬼五馬六啊！如果俾大陸收購咗就 OK。啊，咁頭先啊，我哋之前都有講過話，順便介紹翻《銀河鐵道999》啊，使唔使？因為好笑，有人話呢個係《銀河鐵道999》嘅二次創作，咁你係咪傻嘅咧？呢套戲呢個戲名即係香港先會叫做《銀河街道999》，係完全同當年松本零士嘅《銀河鐵道999》係一啲堆關係都冇嘅。咁我又唔知點解有人 係啦，咁 覺得係 佢個戲名係咁譯啫，香港。 系戏名咁去玩啫，我唔可以用个逆字啊，系玩嘢嘅啫，咁啊， 咁样玩啊，系咯， 同《跳跳九九九》根本完全系两完全唔关事嘅，但系啲人都可以咁样又话关事啊，又无端又讲佢《跳跳九九九》啊，《跳跳九九》又讲佢宫泽贤治嘅呢个嘅《跳跳之夜》咯，吓 ，OK， 咁当然《跳跳之夜》系衍生咗《跳跳九九九》呢个有关，但《跳跳九九九》肯定同今次呢套电影一啲关系都冇咯，同大家讲。OK， 是有人玩食字 gag 啫。OK， 佢嘅關係就係食字 gag， 係完全冇關。咁《銀河鐵道999》使唔使介紹啊？當然呢個都關亞視事嘅，因為呢個係應該係亞視咧，即係當年嘅麗的咧，即係其中一套啊，好獨特，夠膽購買翻嚟嘅一套好好嘅作品啊。咁我相信無線後尾都有買翻嚟播，但係後好多嘅。我哋睇嗰時咧，即係個女主角叫美達路啊，嗰、那個版本咧就係好耐嘅。即係嗰時應該係咪都仲做緊小勞保啊？舊都係無線做嗰陣就後好多嘅，即係無線再攞翻嚟再做後好多嘅。咁呢個作品嘅特徵咧就係戀舞狂啦，係啦，即係就好食得翻啊超人同蝙蝠俠呢種今次呢套電影嘅戀舞狂呢樣嘢啦。咁戀舞狂呢個東西喺日本嘅動漫入邊原來係一種傳統嚟嘅，即係高達嘅裏邊嘅阿寶咧，其實都係一種戀舞情意結嚟嘅。啊、即係你見佢好鍾意嗰個馬少尉咁樣，其實佢係有咁嘅情意結。咁、啊、呢個鐵狼啊，有鐵道呢邊鐵狼好明顯自己鍾意自己老母嘅，因為美達路其實用咗佢媽個身體嘅，其實係。咁、啊、呢一種咁嘅情意結啦，好明顯嘅。咁當然啊，千年女王都好似都有啲嘅，係啊。咁但係電視版千年女王就畫得佢係姐姐啫，冇咁大嘅、啊、個年齡。咁呢度就好明顯啦，美達路大好多，同鐵狼惡差個年齡差應該係咁啊，套嘢就好有啟發性啦，有每一集都去咗啲唔同嘅站度，都講咗啲唔同嘅人生道理啦。咁啊，我當年就非常鍾意呢套嘢啦。咁但係其實我認識其他人就唔鍾意嘅，就話因為冇機械人冇成好悶嘅，係啦。咁啊，但係我非常之鍾意啦。咁亦都多謝啊，當年嘅麗的啊買咗呢一套戲，等我哋可以睇到啦，係咯。咁啊，唔係我哋講嘅都會講到亞視啦，因為咁所以就即係文化保育啊嘛。咁今個禮拜特別要講講就係 ATV 嘅接咗啦，係咯。咁好多人覺得不外如是啊，係嘛？好多人慶祝添啦，專登嗰晚睇佢接嗰陣拍手啊、歡呼啦咁樣。咁我唔知有咩好慶祝啦，其實雖然我又冇話哭出烏拉，我又唔好似佢哋嗰班即係舊嘅 員工咁樣成日喊，我又唔會。咁但係始終今時今日 ATV 當然好不濟嘅。咁但係你要諗下當年仲係叫 RTV 嗰時咧，即係麗的嗰陣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冇麗的，冇我哋今日嘅節目，因為咧當年嘅好多呢啲包括蒙面超人啊，啲超級機人咧，其實嗰時都係麗的買入嚟，我哋先有得睇嘅。無線咧都係因為麗的買而佢先至再加入呢個行列嘅啫。係啊， 係啊， 其實係因為麗的買，咁同埋咧好多大作咧都係麗的做先嘅，即係包括蒙面超人，當年蒙面超人又係啦。後尾蒙面超人即係再改變變成平成蒙面超人咧，即係 Kuga 咧，最初亦係麗的買先，即係嗰時叫 ATV 麗的買先，跟住無線先至續落去嘅啫。即係而家你見到係無線做噶嘛，蒙面超人，但其實最初係麗的買先嘅又係 Kuga。咁阿斯朵好似都係 阿士嘅，好似係 係啊，係到龍騎先係無線嘅。 係啊，龍騎就俾阿無線買咗啦。即係次次都係呢得啦嗰樣得啦無線就攞去做。咁你就以為係無線嘅功勞，其實唔係。其實嗰個首創佢或者去 pick 個 risk 嗰個唔係無線，係麗的亞視。咁呢樣嘢去到嗰個時代都仲係咁嘅。咁亦都有好多即係創新嘅嘢嘅。咁你唔好以為亞視真係一無是處嘅。咁我不嬲都話啦，其實就算你即係好短命嘅街市啦，即係街藝電視啦，即係當年其實咧都好有用嘅喎，即係你唔好以為喎。嗱，第一就係佢開始呢個兒童節目時段嘅呢個概念啦，係咪？即係以前係跳飛機咁，跟住就做卡通咁轉㗎啦，係咪？唔係，即係如果你真係搞到好似而家嗰種模式，即係而家又轉咗啦，而家無線呢種模式放棄咗啦。咁但係用咗好耐嗰種兒童節目裏面好似環節咁樣去播卡通片，佢平時有少少。自己嘅短劇呢種係街市嗰時創出嚟嘅，咁我話非常之好呢、這個概念。佢嗰時仲癲啦，扮埋秘密戰隊㗎嘛，即係佢有人 cosplay 埋㗎嘛，係咯。咁同埋呢佢哋又創作咗嗰啲好口語化嘅歌詞啦，即係接近粗口咁就係嘅歌詞啦，係啦。咁呢啲又係好特別啦。咁同埋最特別就係武俠劇，以前係冇武俠劇嘅，係街市開始咁樣，嘩用傾盡全台嘅人咁樣去拍嗰啲金融小說啦，咁又係咁樣先開始，後尾有後來你睇到無線嗰啲嘅，即係嗰啲嘅武俠劇啫嘛。咁你諗下，其實一個台，我估物論佢做得好定做得唔好或者點，你多一個多一個競爭嘅時候咧，佢都會諗一啲生存嘅方法嘅，佢會做啲特別啲嘅嘢，佢會創新，佢反而會去創新。咁係次次都係俾大台搶咗，跟住打低埋。咁其實呢個就係因為你香港人嘅觀眾。自己唔珍惜咯，即亦都佢冇去支持一啲其實人哋反而係有創意嗰邊啲人咯，咁你淨係一味一面倒就跟紅頂白咯，就係咁咯，咁你咪 deserve 得翻啲咁嘅嘢睇咯，就係咁啫嘛，咁我覺得你喺 ATV 拍有咩值得去拍手啊？雖然而家 ATV 好差㗎，我認同，但冇咩好拍手㗎，我覺得。你永遠都係有競爭好過冇競爭，咁你就算係黃維基嗰個開唔成都好啦，咁佢裏面製作咗好幾部呢啲咁嘅即本來應該算係電視劇啦，咁而家你逼住係網變咗網劇啦，咁裏面亦都有一啲嘅參與過嘅人，都而家都解散，當然要入翻一啲大台啦。咁呢啲人亦都之前播過《潮流教主》裏面有啲嘅寫手都係嚟自選戰嘅，好似聽講咁，所以好明顯係有衝擊同埋係有提升嘅作用嘅。咁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呢？政府睇唔睇得到呢？咁冇咩肉呢仲。咁唔係一套歲月神偷出面攞個獎就嗰條街唔使拆。咁呢啲有咩意思呢？啲有咩意思？即咁保育法，咁文化保育嘛，我而家講緊。咁其實 ATV 都係文化保育嚟㗎喎。其實我覺得根本香港電視本來都係喎，你應該俾佢開台喎，俾佢試下喎，佢做唔到成佢嘅問題啫嘛。我話咗佢做半年執笠啦，佢自己自負盈虧啫。咁 anyway 咁啊，但係喺呢個講文化保育嘅前提之下，我哋今個禮拜就係損失咗好多嘢咯。其實睇到，即繼續有好多嘢去不斷消失，不斷消失。咁而大家見到呢個消失嗰刻，或者有一瞬嘅感動，咁但係。即係樓下嗰間士多 最後喺今天啦，嗱，嗰間文具玩具鋪最後喺今天。咁但係呢間嘢多年以嚟，你有冇支持嘅呢？定係佢臨尾嗰日應福想呃 like 呢？咁我諗呢個係咪大家應該即係去即又因為呢套咁樣銀河街道搞搞搞講嘅所謂保育，係咪即係要諗再諗一諗呢？值唔值得大家諗下呢？ 係啦。 係啦。咁而呢個 ATV 呀再特別啲喎，係有原機啦，有人 cap 咗圖啦，咁我就冇睇佢即係噗一聲嗰下啦，咁有人直播嗰下嘛，咁見到臨尾呀一班女人講緊女人嘅嗰個節目就有國語有廣東話嘅，咁最尾嗰個邊個嚟呢？羅林邊個我唔記得啦，係啦，咁就講緊佢嘅廣東話講緊，佢講到呢女人呢咩咩咩咩唔知佢講咩，因為佢哋唔係抽得好大聲個電視，咁話咩係應該要獨立嘅，咁跟住都唔知再講幾句就冇啦，噗一聲就接咗啦 ,ok? 咁有啲人就 cap 嗰句出嚟話以為亞視臨尾嗰句嘢有玄機喎，咁應該要獨立嗰句嘢，咩要獨立啊？唔知啊，咩要獨立呢？佢個節目講女人啦，女人要獨立啦，咁但係話玄機嘅意思即係香港要獨立啦，即係佢哋意思係咪？咁近排就搞咗個咁嘅即新嘅黨啦，但係佢註冊都註冊唔到啦，話政治原因啦，政治理由啦，拒絕啦，俾咁好奇怪，就有人好高調咁走出嚟話即係咁佢呢度走出嚟講到明佢係港獨，咁就已經係違反基本法啦，嚴重違反添啦，呢個第一及第十二條啦，亦唔符合香港特區嘅呢個法律地位同埋呢個整體利益啦，咁之類嘅講法咁。咁啲人都話咦佢咁講下咋嘛，你當佢傻好咩好啦，九龍皇帝都好啦，咁噏下噏下都有乜嘢法，佢犯咗咩法呢其實。咁喺中國或者係㗎，但係你香港喺香港人法律佢冇犯法㗎喎，佢有權咁講㗎。咁如果咁你都有咁強烈嘅回應，即係政府嗰啲回應喎，有幾個司長就出嚟講喎，咁喂咁而家咁其實呢個關你節目咩事，梗係關事啦。咁大佬佢噏都咁啊，咁死啦。咁以後如果有人寫故事 Pacific Rim 咁嘅，不過就唔係荷里活，香港又整咗個古仔 Pacific Rim 咁，嘩呢個外星人啊大舉侵略地球，咁就少數嘅城市呢即係仲係人類最後防線，咁當然又唔止一個，咁香港嘅其中一個係啦，咁就上面淪陷曬啦 ,ok? 咁呢個古仔即係都係 Pacific Rim 啫 ,Pacific Rim 都有做啊，好好睇係咪？喂呢個古仔鬼佬寫就得，你香港寫唔係真係港獨係咪？係咪港獨？ 係啊，按佢邏輯係啊。 按佢邏輯係港獨啦係咪？嘩大佬我講打外星人㗎喎大佬，而家香港係嗰個反擊基地㗎喎，咁都唔得啊，我覺得有可能有問題㗎，有機會有問題㗎係咪？好啦，咁你話喂、 啊、 我可能電視台想即係抄呢啲咩 first cast 都唔夠啊，整套潮流教主都唔夠，抄到多年前一套韓國愛情劇叫做宮得唔得？咁呢就話喔、哦、原來呢而家仲有皇帝嘅，仲有帝制嘅，君主立憲嘅，咁其實我都係講過王子公主嗰啲咁嘅故仔啦，平民嫁入去皇室咁嘅故事啦，咁得唔得？梗係唔得啦，咁即係清朝仲未被推翻嘅，即係反革命罪啦，係咪？嘩你呢個歷史即係話中國共產黨係冇出現啦，即係沒有共產黨沒有新中國㗎喎，係咪呀？咁係咪又有問題呀？喔咁你個古仔仲講話你呢個平民女仔係香港嘅咁樣，係啦，咁係咪而家你講咩嘅先？係咪即係英國唔要啦，咁但係清朝又唔要喎，香港變咗一個獨立嘅城邦，唔係國家，城邦咁樣。又港獨啦係咪？嘩咁好大㗎喎、啊、大佬。 係就係咁啦。 係囉。咁死啦，咁你睇下高達裏面啦。二世高達裏面嗰個世界即係已經係地球聯邦嘅世界啦係咪？地球聯邦世界咁即係冇咗中國政府，冇咗美國政府，冇晒㗎啦係咪？即係香港係怎叫做 Hong Kong City 嘅咋嘛係囉。咁去到呢個 G Gundam 啦、啊、機動武鬥傳呢，即係東方不敗嗰個代表嗰個地區就係咩？就係 Leo Hong Kong 㗎嘛。喂呢啲香港全部喺佢哋啲世界觀入面都係一個獨立嘅城市嚟㗎喎。 獨立嘅城市啊 ，OK？ 咁咦？咁點解日本仔咁寫嗰陣又你又冇問題咧？咁如果我又寫個古仔係有個 Neo Hong Kong 嘅未來世界係地球聯邦咁，咁每一個城市都係有一部電腦去獨立去運作佢嘅，咁啊即係又係港獨咯，係咪啊？喂，咁好大劑喎！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唔使基本上你唔好寫未來或者任何嘢，即係只要你個未來體制啊同而家係唔同咗啊，你都係港獨。哇！咁真唔好寫啦，大家唔好做科幻啦，真係大佬，好好驚啊，大佬嚇，分分鐘又俾人請佢坐洗頭廳啊！咁最好笑咧，我喺網度揾到篇文章叫 Hong Kong is a science fiction， 佢即係香港本身就已經係一個科幻啊。咁嗰篇文章就講咗英文咁嘅，咁佢就講話香港呢個所謂一國兩制咧，本身呢個咁嘅情況咁樣已經係科幻，係一個科幻嚟嘅。OK， 咁啊，所以咧香港就好科幻㗎啦。咁我又覺得香港又好多外國人嘅心目中嘅科幻嘅世界啊。咁但係如果大家夠唔夠膽寫頭先我以上講嘅故事咧？咁啊，越嚟越係危險咯，可能上年就好啲，今年又差啲，下年又再嚴峻啲咁樣，咁啊大家真係要小心啦 ，OK？ 咁啊變咗呢啲變咗唔係同我哋冇關，咁都同我哋冇關。喂，我哋想寫個古仔啫，喂都隨時俾人拉啊，即係話係啊，咁啊可你點解係都要寫個古仔講香港？喂，咁我寫個香港嘅科幻故事有冇權先？咁即係我哋寫都最好寫日本啦，寫太空啦，我唔好提有香港啦，係咪咁啊？即係最好係咁啦，最好係咁啦。咁使唔使我哋去寫呢啲古仔？日本人自己唔會寫，鬼佬自己唔會寫，即係我哋反而冇權寫返香港，因為好危險啊！我哋寫香港就危險啊，鬼佬寫冇問題啊，係啊，咁啊好慘啊 ，OK， 好慘啊！咁啊，大家諗下，大家諗下，係咯，諗我頭先講嗰啲嘢係。咁既然咁大鑊，咁如果我印件 T 恤，兜口兜面出兩個大字，寫住港獨，即係上次我咪介紹話嚟緊有個漫畫超人寫住超人嘅心口，係咯。咁如果我寫住港獨，咁係咪犯法嘅咧？我想問下，即係根據而家佢哋個 按呢個邏輯係嘅， 應該係犯法嘅喎。咦？咁唔係喎，我個港獨下面有個細字喎，你睇真啲。香港獨居老人群益會喎，我嗰個會係，所以簡稱港獨喎、啊。咁點解你唔簡稱做鄉居呀、啊、咁樣即係你唔港獨係鄉居呀、啊、鄉居美人呀、啊、而家。你理得我啫。咁我港獨後面個背後可以係唔係 stand for 香港獨立㗎嘛，你就抽兩個字㗎喎、啊。係咪咁即係可能呢個香港獨居老人群一會都唔註冊唔到㗎，係啊，都有呢個咩㗎，呢個唔符合呢個政治嘅問題，好政治問題㗎大佬，係咪係咪㗎嘛，即係如果係咁呢，我們就倒退返去秦始皇嘅時代㗎啦，係咪即係隨時你唔知寫咗啲乜嘢，又話你即係將阿皇帝斬頭呢，即係話個字即係皇帝個名冇咗上面嗰點啊，即係方力申冇咗上面嗰點，就係萬刀甲咁啊，即係咁啊，我唔敢用而家啲人個名嚟做 example 啊，大佬即刻俾人拉啊，大佬我驚，係啊，咁樣啦，咁大家係咪諗下啦，係咪啊？諗下啦，諗下啦，我覺得真係要諗下，係咯，即係今個禮拜發生嘅事就，我覺得係唔係好簡單嘅，其實好多人覺得冇乜嘢啫咁樣。唔係啊，好有嘢噶，大佬，係啊，大家唔好寫古仔啦，以後即係任何嘢，我一驚調翻轉，你可能你寫呢個咩話？啊，紅 van 啊，我驚都有問題啊，因為紅 van 係香港係末日咗嘅，其實即係其實佢嗰班人係日本人嚟噶嘛，佢一班日本人用香港嚟做個實驗場啦，移植一啲香港人記憶入去啲實驗體，即係嗰啲實驗體其實係日本人嚟嘅 ，OK？ 即係咩黃又藍嘅，其實係日本人嚟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原著啊，即係佢而家未做到啊嘛，佢講到個真正嘅真相，其實佢哋係未來嘅人嚟㗎啦，已經唔係現代嘅，係攞嚟做實驗，就將而家呢個時代嘅人嘅記憶擺入佢哋度，所以嗰個城根本係死城啊，冇殺人嘅，本來就冇殺人嘅，嚇，唔係突然間冇殺人嘅，佢只不過個記憶入邊佢撈嚟嗰陣，頭先就係舊嗰個記憶嘛，所以佢一醒嗰下咧，其實就係喺現實世界嗰下就係冇人㗎嘛，佢係咁樣嚟解釋嗰、那個點解突然間冇咗人，過獅子山隧道就冇殺人呢、這個咁嘅。嘢嘛， 喂，其實呢個都係個科幻故事啫，冇乜嘢。喂，但係你諗真下喎，呢個又係港獨嘅喎。係啊，即係如果佢要解釋有乜嘢唔係港獨啊？潮流教主都係港獨啦、啊、，EU 超時任務都可以係港獨㗎，點解唔係啫？係咪？嗱 ，anyway， 係啊，佢 係啊 ，Patrick 講啊， 係啊，咁佢而家都係即係喺入面站粗揾啲嘢就屈話你係咁諗咯，即係 唔係唔係，即係其實頭先嗰個現實 case 當然佢哋真係聲稱只係港獨啦，咁但係如果你即係言論都入得罪啊嘛，言論都入得罪，即係我噏港獨，喂，我故事入面講港獨，我故事對白入面有個狂人係講港獨咁啦，我當啦，其實我故事係反港獨㗎，我有權係咪先？喂，但我裏面有個角色係港獨嘅，喂，其實可能我都有事㗎喎，你都話我係去係啊，去渲染啊，去主張㗎喎，即係 係啊，佢而家係唔準你提啊，直頭 唔係冇錯啦。所以首先我講個香港獨居老人群一會咧，有港同獨呢兩個字包含喺裏面已經係啦，我就係要講呢樣嘢啦。喂，咁關係啊，咁啱有兩呢兩個字啫，都唔得啊，唔得噶。唔得㗎，遲啲會唔得㗎啦 ,ok? 好啦，咁就冇啊繼續講喎，做完愛就回家係咪？ 係啦。 哇，今集好唔科幻喎，唔係啊，好科幻啊，最尾一集係啦。咁啊，我初咗個朋友睇呢，我梗係上網睇返啦，我唔係即場㗎。哇喂，今集要睇啦，佢話臨尾即係搵完 BB 嗰段可以不理嘅。佢突然間呢做做下呢，突然間導演嗌 cut 啊。咁跟住嗰班人突然間變返曬做演員啊，變返做黎諾意啊，變返曬做蔣嘉文啊，變返曬啊，變返曬做自己啊，跟住就喺度仲唔係，其實呢呢種手法呢就唔係冇見過嘅，即係以往有啲嘅電視嘅鬼佬電視劇都有嘅，即係佢臨尾就會完場，跟住呢你就 zoom 開呢就見到原來頭先成個景係一個報警板啊，係成咁，但係呢佢嗰班人就唔會再交談㗎啦，跟住出字幕出音樂咁就完㗎啦 ,ok? 咁我咁樣就 ok 嘅。咁但呢度奇怪就係呢佢未完㗎喎，佢嗌完吸都未完㗎，跟住佢成個機呢就一路好似 one shot 咁呢就跟住阿劉丹呀，跟住阿黎諾意一路行，一路走即係出緊去呀，就話唉、哎、我哋終於拍晒呢個我回家啦，嘩我哋呢咁多年嚟我哋都真係日日喺呢個景日日坐住嗰張梳化真係唔捨得啦，嘩我哋都好似當咗自己真係自己屋企人一樣，有啲人好噏一大堆咁嘅嘢，咁噏咗好耐下㗎喎，急咗好耐下，跟住最尾咧，仲要出到出面咧，哇！原來仲有成班其他我回家有做過嘅，即係好多嘅演員咧，等住佢哋。跟住突然間仲突然間唱歌跳舞，真係好似睇緊周星馳嘅嗰唔係少林足球係咪？好似係咪？即係我漲爆呢個 moment 係要爆啦！咁啊，突然間唱歌跳舞上嚟，咁當然係唱翻我回家出嚟。哇！出唔知做咩，九唔搭八嘅，係啊。咁我朋友就話啊，係咪佢想話即係想啲觀眾都睇咗咁多年抽離返出嚟呢，等大家咁樣。咁但係 Patrick 就覺得唔係啦，係咪？ 係呀，我覺得係咯，唔係呀。 你覺得係咩呢？你 覺得我覺得佢反而係想講我而家未完喎，即係唔好以為 cut 咗就係呀，唔好以為 cut 咗就冇喎， cut 咗仲有喎，因為佢下個禮拜今个礼拜啦，九礼啦， 星期一啦。你以为爱回家完啦、啊？做完爱啦、啊，回家未啊？未做完爱啊？系爱回家三之八时入席啊，大佬又嚟啊！系啊，不过就今次就话明嗰啲演员咧，就唔系嗰啲人，唔系嗰个世界噶啦。虽然都有部分演员又喺翻度嘅，但唔系嗰个角色。里面亦都冇㗎啦，话明佢而家话啦，当然有时守唔到寡嘅，做做下又见返阿卢丹你有恐防呀。咁暂时就阿黎耀祥呀、啊、毛舜筠你担正啦，係啦。咁佢有啲人就话嘩点解个卡士咁似以前嗰啲即嗰啲电视即又系呢啲处境嘅嘅。咩边套啊边套啊 不打自己人。 不打自己人係可能係呀，我唔记得个名係类似呀、啊、类似呀、啊。都係哇咩又諗返起嗰啲好悶喎，佢哋話咁樣，咁唔知啦係啦。咁好笑呢就係話呢，佢話會一路啊以後啊呢一個八點時段都會叫愛回家之乜乜乜嘅，即係以後就算做咩都好啦，就算八點鐘以後轉咗做蒙面超人都好啦，都係愛回家之蒙面超人嘅，係啦。佢就唔理嘅，咁奇怪嘅，即係嗰個時段以後叫愛回家 係啦，咁佢會唔會係當似咩超威劇場咁啊？ 即係李斯嗰啲乜乜贊助嗰啲？ 係啦，咩強咁？ 咁唔同，咁唔同，咁嗰個就話到明係嗰對牌子贊助嘅劇場，就當然可以啦。咁但係你愛回家的確係一個原有一個劇，咁即係好似高達啊、蒙面超人啊、鹹蛋超人咁啫嘛。咁你話 OK， 以後嗰個系列，即係佢而家講系列啊，佢而家講到明係系列啊。咁點樣系列呢？咁如果佢完全無關嘅，點樣系列呢？嗱，當然你話咁套到高達而家都無關㗎啦，都自備世界觀係。咁但係你都係有機械人㗎，隊長係咪？你個蒙面超人幾唔同都好，都係一個變身超人嚟㗎。冇嚟呢下一套就變咗第啲嘢，變咗小老寶，變咗叮當咁都得㗎喎，都唔得㗎係咪即係唔會咁係咪，唔會咁離譜係咪，或者唔會嗰套完全唔係嗰類型嘅嘢咁係咪，我唔知喎。咁同埋愛回家呢三個字咁香咩？如果係呀，佢呢個第二輯就唔使做做下又要搵返啲馬家出嚟啦，即係馬家都唔夠，仲要整個 BB 出嚟啦，佢哋話而家救市係靠 BB 㗎嘛，最奇怪就係呢樣嘢嘛。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大佬。咁啊 ，anyway 啦，咁我覺得呢啲真係荒謬啦，又係一種荒謬啦，係啦。咁啊，但係呢個可能唔算係告別喎，係咪咧？即係有啲人就話告別啦，都係屬於今個禮拜又係啲即係過去一個禮拜其中一種告別啦。咁就佢係做咗咁多年嘅一個劇，話終於大結局。咁但係原來佢又出翻呢個名字，下禮拜又有另一套咁樣。咁就可能呢一套霎時入籍完咗咧，再下一套就愛回家之家屬謝禮咁啊，係嘛？唔出奇啊，係嘛？ 有可能 嗰、那個從事殯儀行業嘅一個家庭係嘛，所以叫家屬謝禮咁樣，都幾好意頭啊都係啦。OK， 咁啊，希望佢永遠永遠永遠都唔會完啦。我回家 OK OK， 唔好成日又話要救市啊，救咩咁樣，救乜鬼啫或者做到冇嘢做，我回家超人咁啊嘛，仲係嘛，即係好似王菲超人咁啊嘛。 係啦， 你索性揾翻阿黎諾懿同啊。同阿朱慧敏翻嚟咧，做翻佢嗰個劇中劇啊，黑面蒙面嗰咩話？蒙面黑咩黑面俠啊？咩話？唔記得叫做乜嘢啦，係啦，係咯，即係嗰個《Sailor Moon》咁嗰個古仔啊， 係啦， 係咯，阿朱慧敏嗰個叫咩啊？星野兔啊嘛，係嘛？不如做啲店咧，畫翻呢套戲劇中劇咧，直情做呢個古仔好嘛？即係玩返套好似 Sailor Moon 咁佢嚟做嘅咁唔係我覺得咁好啲喎大佬。係咪係咪咁好大 嘅。有好似係喎。 我覺得咁好大嘅。 我都試過啦搵啲劇中劇入做多一套。 劇中劇㗎嘛係囉。我 OK 喎呢、這個。我呢、這個我有興趣啲囉最少。跟住咪搵返曬嗰班演員又做返其他嗰啲 Sailor Moon Sailor Moon 咁囉佢好多女㗎嘛。得唔得 有得 喎、啊。你咪搵下蔣嘉文做少少套囉，雖然有啲唔牽強啊。唔會個 BB 做係咪anyway, 咁就睇啦係啦。睇啦係啦。公家欣嘅四啦咩 ,Mars 係咪 係呀。 係咪咁黎諾懿平時係部長嚟呀應該。在茶樓做部長啊是不是那個版本啊 是啊 是啊那套我很多人會看啊你信不信啊如果你拍啊。啊禮服黑面俠我記得叫禮服黑面俠他叫做星野兔啊快點拍這裡啦我好等緊啊 ,OK, 啊不要跟說科幻沒關啊幾科幻我們提議他每一樣都是科幻的 ,OK, 他們掰不掰的我的橋一定好過他們用的那些 ,OK,一定比全香港人係咁日日孖叉 ,ok, 個起碼個談論程度呢一定勁過佢而家嗰啲。佢鍾唔鍾意我唔知道但肯定好多人講你信唔信 ?ok, 好咁下個禮拜係嚟唔係好快嘅其實轉頭嘅星期一就已經睇啦八時入席啦大家繼續愛回家 ,ok, ok, 好好啦咁冇啦講完啦呢堆咁嘅唉大家我今集咁悶咁冇法啦冇戲講咪。講下啲我哋睇到嘅奇事囉奇怪嘅事囉係咪各樣係咪咁啊有冇啲咩想補充啦例如產品之類有冇特別 產品就美國呢邊就因為準備有 Captain America 第二集啦，第三集啦，跟住咧，所以咧就有好多嘅公仔出咁啦，但係啲質量都麻麻地噶啦，細路仔玩嗰啲咁啦。 即係以數量水 靚嗰啲，係啊，數量都幾多，即係款式幾多，差唔多每隻都有出咁嘅，但係就真係麻麻地啦，就細路仔玩嗰啲。 嗯。你有冇睇到嗰個新聞呢，話香港有一位仁兄啊，馬子恆啊，聽清楚啊，同阿馬子嚟冇關係㗎 ,ok? 同我回家冇關係。咁啊發明咗隻女機械，佢整咗阿黑寡婦嘅樣子。 係啊係啊。 睇到。咪 ,ok, 我唔係話佢個機械呢就喐得好渣嘅，但我覺得佢個樣子整得幾似 喎。係啊，個樣子。是喎、 okay 啊、好似立像咁啊，係啊，好逼真嘅就。 但佢仲識， 但係喐就麻麻地。 咪喐佢麻麻地，但係佢都識又眨眼又講嘢，我都覺得都尚算 OK 嘅喎、那個頭整得係啦。嗰、那個點解我提議咧？佢點解唔同 Hot Toys John Venture 咧整翻只一比一，但係仲要識喐嘅黑寡婦？再唔係咧，整翻成個 set 咧。成 set 啊，所有都整埋啊，即係整啲人啦，我意思，梗係唔係整啲機人啦，整埋啊 Tony Stark 啊，整埋啊美國隊長啊，整曬成對復仇者出嚟咧，賣俾 Marvel 啊，咁以後咪唔驚佢哋啲約完咗唔拍咯？ 係喎，係得喎。 佢整得咁似，反正係嘛，鬼知嗰係機械人嚟嘅咩？咁啊出一出唔係好覺眼啫，你諗啊係咪啊？你揾阿 Eric Cook 戴翻副超，你都話似。似啊，同你花落，咁我呢個機械人戴副超，我諗咁樣更加似係咪？ 係啊， 係咯，咁你求其又唔好影得好清楚，咁咪喂呃到人喎、啊，咁嗰班演員以後可以唔同佢簽約，唔使你做啦。喂，好好唔好啊？喂，咁樣揾錢啲喎、啊，反而用呢種方法係咯，快啲去呢方面諗下，係咯，香港係咯， 係啊， 做埋啲香港明星啊嘛，因為佢之前整過陳慧琳㗎，咁整埋劉德華，整埋周潤發，咪下次。賭神都唔使請我哋做啦，機械人族成個機械人嚟㗎，都喺入面喂都 OK 啊，呢、這個都係賣點嚟㗎，大佬 係啊， 係咪夠唔夠科幻啊？呢個新聞係 啊， 我見到嗰個公仔我都驚啊，大佬嘩，如果係咁嘅嘢我屋企我真係驚啊，大佬 係啊， 好咁啊，有冇其他冇啊，講下下個禮拜其實北美啊，唔係喎，其實應該等阿 Patrick 咧講多一樣嘢，就係嗰套《末世街十號》啊。其實阿 Patrick 梗係睇咗啦，因為其實北美做咗噶啦嘛。咁香港要等到14日啦。咁不如等阿 Patrick 都同大家講下阿《末世街十號》你嘅睇法好嘛？ 好啦，咁《末世街十號》咧，成出戲咧就即係佢都好緊張，古仔我就唔講啦。佢就好緊張嘅，即係基本上係冇停過嘅。即不斷都俾到啲新嘅懸念咧，你會估究竟係咪真係有外星人咧？咁你一直會估嘅，中間又會再俾啲新嘅線索你，啊，你會不斷咁估，跟住仲有佢間屋入面有個肥佬啦，咁你又會不斷咁估呢個肥佬究竟係咩人咧？係想點咧？咁人所以氣氛做得好好嘅，而且最尾個結尾又好有驚喜啦。 我唔怕穿橋㗎，我哋嗰集講咗㗎，講曬，可以講埋都冇所謂。 系啦，最尾就 打 系有真系有打嘅，系真系有外星人嘅，仲真系有打嘅，但系就打就打得就夸张啲啦。我个人觉得就、 哦、你嫌夸张，我觉得 O K 喎，我觉得 O K 喎。我觉得 佢打得就简单啲啊，即系个手法就简单啲就搞掂咗啊。 即系好似咁易就搞得掂咁系嘛？你觉得吓？ 是啦是啦。 但是狠劲程度就直逼薛高雷鬼花嘅我觉 得。是啦。 他怎样对付啊 ,John Goodman 啊走出来嗰阵即是未打怪打人嗰啲佢已经好狠啊。即是完全你觉得嗰段虽然佢是爬气槽但是你好像睇緊 Aliens 咁啊即是睇緊第二集啊。是啊。二型咁啊。是啊。是啊。是打人嘅但是哇嗰种打二型嗰种感觉佢专登嘅佢专登好明显佢专登。咁啊哇佢做得返出嚟啊。是啊。咁啊都當然啦，咁我哋都好鍾意嗰個女主角嘅本身啊，咁首先你要鍾意個女主角啦，即係同你睇呢個咩話咩第五波一樣嘅啫，你唔鍾意阿 Cody 就唔好睇啦 ,ok? 咁我哋係 ok 呢個女主角嘅，咁我諗咁啦，首先你要 ok 個女主角啦，如果你覺得又肥又剩又而家都老晒啦係咪仲都唔係以前波波脆咁就唔好入場啦你 ,ok? 咁但係我仲覺得佢 ok 㗎囉。 啊，咁我覺得非常嘅唔錯啊。咁但係 Patrick 嗰啲你推唔推薦大家4月14日？ 我就推薦啦，但係啲人啱唔啱胃口就唔知啦。 即係我哋 難講啊呢樣就 真正嘅科幻迷啦。咁但係如果一般嘅觀眾就唔敢講啦。OK， 係咪咁啊？ 係啦，係啦。 即係如果你之前都中意睇 Ex Machina 啦，即係嗰啲啦，你都覺得喂嗰啲好戲嚟噶，係咪？咁你咪睇囉。如果你覺得嘩 X-Men 咁悶嘅都話好睇，咁你唔好睇呢套啦，呢套可能更悶啦大佬。一日一個景三條友㗎咋。係呀。係呀，咁就唔好，如果 X-Men 你都睇唔到嘅就唔好即係睇唔過嘅，唔好睇呢套末世界，就係咁啦。OK， 好啦，咁冇又下個禮拜呢，其實北美會先上一套嘢先嘅，就香港好似要遲少少。咁就係呢個叫爆機特工 Hardcore Henry， 下個星期呢就有得睇嘅，喺北美嘅朋友，香港好似要到4月21日先做。咁呢套睇怕下個星期我都會同大家先介一介紹先啦啩。如果呢套已經北美上畫係咪？ 係。 咁反而下個禮拜咧，呢、這個嘅係咪應該話都話會做 Huntsman Winter's War 咧？即係個香港叫獵神魔雪叛變，就反而北美就未做嘅呢套係啦。就調轉啦，呢度就香港竟然話做先，就話就係咪真係做唔知，但係要又講到好實㗎喎，同埋幾日後就做喎，唔通到時又甩底， 但係應該會做嘅，因為有雷神應該會做嘅。 係啦，咁呢度就話下個星期會做嘅，我呢講下星期有咩戲㗎啦，已經冇其他補充，我哋講緊㗎已經。咁下面仲有另一套韓國片叫《魚男突變》，咁話就話好似科幻，其實佢都係借嗰個人變魚嘅過程，又係玩嘢嘅一套戲嚟嘅。咁當然你都可以算係奇怪片嚟嘅。OK， 咁另外呢個《天堂奇遇記》嘅福音電影嚟嘅，大家即係你睇下自己啱唔啱睇啦。OK， 咁啊，少年尼賽亞都直情憑空失蹤，咁呢套仲有機會上都算係咁啦。咁另外有一套叫《不正常麗莎》啊，《Abnormal Lisa》。咁啊，好似係動畫嚟嘅，咁呢度好似北美就做咗好耐㗎喇。咁啊，係咪動畫嚟嘅呢？係 stop motion 定係 CG 我唔知呀，係呀。係咪即係總之好似唔係真人做嘅，好似係咪 好似係啦。 即係個表現方法非常嘅怪嘅，係啦。咁有興趣睇呢度啦 ,ok。咁你又住大招風，咁呢度講三個重版嘅吓。係咪個咩子強嗰個叫做嗰時嗰、那個。張子強， 張子強 係啦，嗰個案件嘅 ，OK， 咁啊呢個就當然呢個唔關科幻片啦，但係大片嚟嘅下禮拜 ，OK， 咁啊北美當然下禮拜會先睇到呢個爆機特工啊 ，Hardcore Henry， 咁啊如果話睇蝙蝠俠都睇到不如翻屋企打機嘅朋友就唔好睇呢套啦 ，OK， 不真係翻屋企打機啊 ，OK， 咁呢套咧就用真人去做一次打機 feel， 咁真係有啲人都話哇真係睇一陣就過癮啫，睇個幾鐘會唔會嘔㗎睇到咁，我真係唔知真係唔知。同埋見唔到樣就好個 H game feel 㗎嘛。係咪係 呀。 見唔到樣。咁見唔到樣 ,H game 就 OK 呢，到佢成日走嚟走去走嚟走去。佢好似話用嗰個咩高鋪嗰個鏡頭拍㗎，或者係我見到佢做介紹。 係呀係呀。 係呀，咁當然咁就真係值得去睇睇嘅點到。咁同埋佢個故事呢都講得係科幻，因為個男主角其實係個改造人嚟嘅。就其實個男主角死咗，整咗做一個改造人，咁但嗰種人都係人咁嘅啫喎，不過佢啲手腳可以扭嚟扭去都得嘅，佢開頭做咗一次，咁但佢平時就當然啦，又跌唔死又大力嘅都，即係又唔係 exactly normal， 不過佢拍嗰陣其實就求揾個人嘅啫，佢唔係 robot 機械手嘅，個手係人手嚟嘅啫，都係就係咁啦。咁啊呢套北美朋友下落可以欣賞啦，咁香港朋友等一等啦，咁但係都大家都有興趣知係乜啊嘛，咁下咪同大家講一講啦。咁好似話下咧，北美仲有另一套叫 Before I Wake， 就係我哋之前提過話個細路仔咧，佢又將夢變成將夢啊變成呢、這個呢、這個咩話？即係現實啊嗰、那個嘅能力係啦，咁樣嘅。咁但係後屘就變成一個危機啦，因為美夢出嚟梗係好靚啦，同埋佢將佢個養父母就個仔啊死咗個仔出現翻啦，咁但後屘佢個噩夢又如何咧？咁但係呢套係咪 exactly 即係下禮拜真係做？我唔知，我見到個佢咁寫 ，OK， 咁下禮拜方美朋友可以留意埋呢套，係啦。咁啊 ，Patrick 好似差唔多啦喎，係咪？咁我哋嗱聲講多幾個禮拜啲，我哋唔講嗰啲啊。咁4月14日大家就睇到呢個末世街十號啦。另外都港產片老粒咧就係、是、有人睇過話好得意好得意一套港產片嚟嘅，係啦。咁啊，你嗰套叫 Good Pick 咧，就分別有五個故事嘅，咁又唔同嘅導演嘅，係啦，咁呢4月10日有啲咁嘅嘢。 咁啊四月廿一就發俾特工啦。咁啊四月廿八先有美國隊長三嘅，咁就係咁啦。不過或者講住咁多先啦，因為阿 Patrick 係趕時間啦，係啦，係咪啊？係咪要 幫 手啦？係啊，要出去。好，好，係、哎、都講咗好耐啦，其實我哋都過曬鐘。好，好啦，咁啊唔該曬 Patrick， 係亦都鳴謝翻啊騰空資料嘅聽眾們，多謝大家。好啦，咁啊講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咧，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咧 tasuku.sf@yahoo.com.hk。咁如果有咩報料啊，或者有咩講漏講錯啊，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一等回信嘅。咁啊轉個頭咧，會擺上 myallucats.com 就用 sci-fi411。咁咧就不過好似一香港網台 app 睇唔到我哋啊，要大家要去呢個嘅record 先嗰度先得。咁我哋亦都會擺上啊呢、這個sci-fi backup dot this is tap.com 啦，同埋呢個 sci-fi 四一一 backup dot wordpress dot com， 另外仲有 all the way sci-fi dot wordpress dot com 嘅。咁啊，香港網台 app 同香港播放依然有我哋嘅 ，OK。不過香港網台 app 就要去 under record 先嗰度揾啦。好啦，咁另外啊，歡迎大家加入嘅聽眾群組就係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嘅339261276632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呢係逢星期一有 Rack 嘅先啦，同埋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啊同埋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